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现在由苏振浩报道新闻。美国专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美国将会在下个月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面强调与中国交往和合作，两国并且会宣布多项的合作项目，包括人道交换。坎贝尔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组织发表演说，他说美国和中国在多方面存在分歧和竞争，但是美国希望和中国建立强大持久的伙伴关系。他又提到中国和东盟成员国正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处理主权争议。菲律宾昨日指中国渔船重返黄岩岛水域，并且扬言菲律宾海军有能力在区内执勤。英国巴克莱银行因为试图操纵利率，被英美两国合共罚款超过4亿5千万美元。银行高层表示遗憾，放弃领取今年的花红。美国司法部就继续对事件展开刑事调查。当局指巴克莱的交易员在2005至2009年期间试图操纵和虚假汇报伦敦银行的同业拆借，以及欧洲银行同业欧元拆借，以便在衍生工具交易入面增加利润和降低损失。巴克莱的交易员亦都寻求其他的银行一起操纵这两项的基准利率。巴克莱最后被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判以历来最高的2亿美元的罚款，另外都分别被美国的司法部以及英国金融管理局罚款1亿6千万和9200万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除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之外，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天气酷热，周末期间会有狂风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这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係 123 门市登记啦。 DBC 短信。 接收仍未稳定嘅地区新界。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7个主要发射站工程现已完成，覆盖范围达全港大约72%的地区，但是某些地点可能会受地形影响，未能够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新界区的将军澳、西贡、马鞍山、火炭、粉岭、上水、青衣、屯门、元朗、天水围接收仍未稳定，我哋正不断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改善，请将收音机放喺室内较近窗边嘅地方，同埋将收音机嘅天线拉直，都可以改善室内接收嘅效果。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进一步认识，可以登入以下网址 digitalradio.gov.hk。 公司啲订单少咗好多，我哋嘅饭碗 唔使担心。在政府支持下，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了特别优惠措施，计划中有新的80%信贷担保，担保费还大幅降低，政府会提供高达1000亿的信贷保证。 公司拿到贷款，我们就不用担心饭碗了。 详情请浏览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网页。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梁振英团队护主情急，公开咗一个有钱佬人人都知嘅秘密：香港十间豪宅，十间都有僭建。僭建是香港跨阶层的行为，跨地域的现象，不理贫富，不理市区定新界，别墅定丁屋，专业人士定是文盲阶层，总之有空位僭建到十尺的不会起了八尺就算数。一般市民用玻璃围住个骑楼是基于地方不够，整多个房间屋就好用好多了。小贩僭建是摆多些货，做多些生意，但是有钱佬住别墅一万几千尺大屋，点解仲要僭建呢？呢个就系地产霸权下扭曲咗嘅香港价值啦。土地有价，梁振英山顶别墅嘅尺价系五万几蚊，僭建一百尺已经变相多咗五百万身家。有钱佬之所以成为有钱佬，就系基于对金钱嘅敏感。僭建二百尺，变相身家多咗一千万，呢个就系佢哋衣食足仍然唔知荣辱嘅原因。一般市民僭建，又基于地产霸权下另一个本能反应，花上一生积蓄，背负二十年供楼重担，买嗰层楼表面一千尺，实质七百尺都冇。发展商呃你三成，理所当然。有机会僭建三百尺，其实只不过系攞翻地产霸权呃咗我哋嘅尺数。在这个基础上，小市民僭建变成是对官商勾结、地产霸权合法骗诈下攞回应有权益的唯一途径。市民的权益只能够靠僭建来争取，全因为政府没有维护到社会公义。七一上街的人数就是过去一年政府施政的温度计，其中又以中产为主力骨干。好多政党争着为基层发声，有钱人又为政府维护特权。只有中产表面上有一票立法会选票，但又被功能组别的制度对冲了，有票等于没票。唯一一票在街头，七一走上街头，话给北京，话给特区政府听，我们不满意过去一年的施政。 呢件事上面咧，我系有严重疏忽嘅，我对自己都好失望，我系感到十分之歉疚嘅。 咁我觉得系为香港人发声，尽量争取公道嘅处理，确保有一个有胜算嘅特首。 袁兆议员嘅时间咧已经系过咗十五分钟，由于会议仍然不足法定人数，我现在宣布休会。 这个泛民反对派的议员为什么仍然用这样的方式去拖延整个有关的法例这方面的进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八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 大家听紧的是数码电台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嗱，呢叫做咩呢？我唔知点讲啊 ，Q 仔你叻啲 啊，唔系啊， 呢叫做咩？日嗱又唔系日久见人心啊，而家都未成狗嘅，即系而家都日子尚浅，连都未登天子位啊！以前我哋话未登天子位先自杀人都就系讲紧喺僭建事件之前，梁振英仲系。啊！嗰种气焰啊，加埋呢个罗范招芬嗰种霸道啊，你睇到佢哋咧，即系未曾上位已经磨刀霍霍啊，磨拳擦掌，大干一番。但系而家未够，喂！ 而家俾人 讲紧唔够十日，喂，成个世转咗，咁呢啲叫做咩咧？呢个咩？呢个丑妇终须要见家翁啊！你话狐狸露出了尾巴 啊！不过我都觉得系好嘢嘅。即其实你想想，即是成个即是他选举工程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不停止呃晒全香港人嘛。 我冇呃到我 哋。即是呃到我哋。咁呃到大部分人。呃到小学程度。 尤其是我啊。 以下同埋呢即是五十一岁以上嗰啲长者嘛。 仲有一班。我都是长者，我冇得罪我。 喂咁你唔系小学程度。 我都系㗎啦，我小学鸡嚟㗎呀大佬。如果唔系小学鸡就唔会做啲咁嘅。 咁当然仲有一班呢，即是要系红谷章节嗰班梁粉啦。咁而家梁粉都咬晒啦，唔先啦。 啊，即系其实都要赞一赞啊呢、這个鬼嘢，即系就嚟做呢个财政司副司长嘅阿陈茂波系咪？阿陈茂波即系起码老实嘅，你问佢，即系当然肯定系严重疏忽啦。咁但系至于程序问题咧，佢都话佢都唔敢话系冇啊，即系仲要睇进一步睇下啲资料系咪？ 唔系佢咁多个马仔嘅保良局入边咧，呢、這个陈茂波咧系比较啊。嗱，我唔系话系啊， 唔系佢， 你有冇搞搞清楚啊？ 比较比较比较啦， 即系喺个屎坑入边，喺个粪堆里边咧啊，即系有少少咧馨香。 咪起码即系咁，即系讲真话啦，系咪？即系唔可以夹硬擘大对眼。哇，咁佢学唔到老细，佢老细叻嘅，即系俾你睇个报告系咪先啦？即系用打个比喻，容易明白。譬如个报告一证实咗，哦，你阿林伯，你有非礼人哋，唔系啊？个报告证实咗，我冇强奸佢。 唉，呢啲叫 离晒谱啊！真系 呢叫有咁 还我清白， 有咁耐风流，就有咁耐折堕。但系你又睇翻转头，佢唔系风流咗好耐嘅， 唔系好耐。 喂，五月选举。其实五月咧临到尾咧，最尾已经咧撞板噶啦。嗱，一个咧就喺个啊竞选论坛嗰度兜口兜面，俾阿唐英年指住佢话车大炮讲大话，跟住拿出证据嚟啊！咁佢已经咧流汗流成面咧，系嗰次系第一次出丑噶啦。嗱，咁佢都冇乜风流啊。其实就选咗出嚟之后， 你又唔记得啦？上一次咪佢攞个任命状嘅时候啊， 咪就系、是、 你今日见啊，即系总理温家宝啊，即系嗰种态度啊，嗰种轻佻啊，几 起个二郎腿， 正系意气风发啦，真系。 咪咁啊，风流咗几个月啫，又唔理噏，咪当五月廿五号开始，嗱六月廿五，我一个月都未够啊， 一个月咪 咁，所以你话有咁耐风流，有咁耐。 你睇琴日见呢个习近平嗰阵时， 放长枪睇佢点样啦，真系啊。 嗱，人哋话路遥知马力，但系呢只跛马嚟嘅，即系唔使路遥已经知道冇力。呢、啊、个叫落，你都唔使起，即系未入闸边躲马啦、啊，即系未人入闸边躲马，咁点入闸啫？大佬啊，夹硬拱佢入闸嘅， 三低特首啊嘛，系嘛？ 中央真系惨啊！所以今日睇社论评咧，其实呢个大公报咧，即系嘅标题用得最啱啊！佢话中央为港人全力挺梁。最重要的就是为港人贪住即是为了呢即是香港人即是中央其实都是。 喂为港人就不要挺他啦真是。 不是那没办法咁都有呢两日咁。 你都要客观啲啦我哋当然就是主观兼夹有偏见乜都齐㗎啦但你客观睇呢今时今日即是仲有好多香港市民是接受佢嘅。第一就继续俾佢呃。 即系喎，42%啫， 咁都系啊，咁都好多噶， 好快噶啦， 超仔， 好快变咗廿四噶啦。 4.2%就话啫，你42%咧，即系47-28%成300万人嘅大佬， 即系唔可以咁样，唔可以咁计 嘅。第二咧，咪啲人系点谂咧？佢啲人有啲人真系嘅。嗱，琴日我听啲电台电话，都系有好多五毛党啦。嗱，啲五毛党好过瘾嘅，全部打去商台嘅，比较少打嚟我哋呢个节目，即系呢个叫咩十级自由风嘅。嗱，啲五毛党好叻噶，嗱，点啊？你佢个 profile 系点咧？即系嗰个格式嘅。第一就女人嚟嘅，大部分系女人嚟嘅，讲嘢咧似层似次嘅，好有民建联 feel， 又好有民建联嗰个水平嘅。 咁唔好赖民建联，未必系民建联做嘅，即系可能系梁家 班好有啊。咁嗱，第一咧，佢就啊，即系佢哋讲嘅嘢好简单嘅。咁你唔俾佢做，俾边个做啊？啊！咁你而家有人咩？ 喂，呢个逻辑系 第二咧， 董建华开始都系咁讲噶咯。 第二咧就话 咁样讲噶咯， 你俾个机会佢啦。第三就系啊，讲圣经嘅，即系讲掟石头啦。 即系有边个 唔系啊？有边个未车过大炮啊？啊，跟住质问个主持人，你有冇车大炮啊？啊，咁啊，喂，大佬而家讲紧选特首啊！ 喂，佢哋咁样讲，你不如用翻啲。 唔系佢好叻噶，有一个我服咗佢，有个女人咧，我认为佢都系五毛党嚟，佢先捧完阿林郑英一轮咧，就踩阿林郑月娥。喂，咁佢咪平衡翻咯？ 好似你 觉得佢有公信力喎？ 学咗你都唔明。 唔系喎，我冇捧阿梁振英嘅大佬。 唔系你冇捧，但系你又踩林郑。 唔系啊，佢系捧完梁振英踩啊。踩啊，吹嘴我啊嘛！嗱咁即系话咧，佢哋啲人都知道咧，唔系呢个好重要。 唔系呢个可能佢咧代表林郑英嘅心声。 就系啊，嗱呢个系一个信息嚟嘅。如果嗰个系凉粉嚟嘅，系五毛党嚟嘅咧，就即系话佢哋系预备攞啊吹水我出嚟咧， 就 系牺牲品嘅。 会噶，唔系你政治斗争系咁样。 所以吹水我咧， 你睇下，譬如玻璃台事件，咁而家揾阿黄立军嚟咩？ 吹水我而家仲系意气风发噶，你知唔知用公帑？ 啊，印咗本书仔喺啲部门嘅书仔，宣传佢嗰种哇，佢自己嗰种霸气啊！即系你明唔明啊？佢即系认为佢系天下无敌嘅，即系我真系顶呢啲人唔顺嗰啲形象工程 咧。即系嗱， 做到十足十嘅，你明唔明啊？ 我哋要赞下吹水我，点解咧？你琴日咧，你咪闹阿罗范招芬啦？啊，呢个即系公器私用定私器公用，我都唔知啊！即系 啊，我都唔知系咩戏。 系啊，即系唔知咩戏啦。但系咁讲啊，其实应该系阿崔祖航叻嘅，因为理论上佢反而以发展局局长咧，佢系带人入去查噶嘛，系咪啫？執行公務啊嘛，佢系精啊，佢唔做啊，即系不如你做羅 文超斌， 佢識避嫌啊嘛， 佢閃啊，佢唔知閃得幾快呢啲。 呢幾日唔見咗佢啦，即係冇出嚟講嘢啊。 不過而家咧，你就最好啊，亂世咧啊，兩樣嘢一係出英雄，一係咧妖孽啊出曬嚟噶。嗱，你睇到啲妖孽嘅，即係高永文之流啊啊，咁啊仲有啊，有呢個人咧，我真係頂佢唔順。呢、這个叫刘少佳， 刘少佳仲好笑。 哇！呢、這个贱道咧， 唔系佢 又唔系贱人。 佢好似呢个即系嗰啲点点啊，即系江湖佬卖艺嗰啲，都睇上嗰啲，即系睇上嗰啲咁啦。咁佢咪讲即系话，诶、哎，得两个嗱，睇下未来咧就系睇啲人信佢系呢个无心之失啦，定系咧就系即系诚信问题。嗱，如果信系无心之失啦，即系主流民意咁咪冇事咯。即系如果系信系诚信咁咪有事咯。咁就讲晒啦。咁你主流民意系边个咧？主流民意唔通系董建华咩？董建华就仲信紧无心之失，佢忘记咗连嗰个当事人自己都已经唔再讲无心之失啦。当事人自己 唔系呢个唔系对唔住啊！董建华讲做咗一日啊，佢唔知林郑已经第日出嚟认衰噶，系搞错咗你。董建华俾佢蚀埋啊！ 唔系董建华， 可能佢就阿董建华讲嗱，我死人都唔认噶啦，你撑我啦咁。 唔系， 董建华咪出嚟撑佢咯。 甚至系最初第一次公开讲啊嘛，即系证明咗董建华真系慢 早咗一日啦， 慢咗几拍啊佢。 佢好阴功，佢早咗一日 啊！你又补佢， 唔系早一日、啊， 我仲系以为喺老懵懂 得噶嘛。佢梗系要喺见领导人之前，你要做呢啲功夫。 你知佢系懵懵地噶嘛？如果唔系，点会有个名叫老懵懂？第二点会俾梁振英呃咗嘅？佢其中一个最大镬嘅嘢咧，就信阿梁振英85000噶嘛。但刘少佳衰格在咩咧？今日佢老细系边个 佢冇咯，佢系咪落入 今日啦？ 都未做咗两日啊嘛， 再曾荫权啊嘛，琴日就出嚟踩曾荫权啦。话唔听佢话，如果听佢话，发达就听佢话，董建华就听佢话。2003年七一上街得30000人，佢踩啊曾荫权啊，佢话佢好多建议啊。啊，曾荫权唔接纳啊？ 唔系、啊，就可能曾荫权唔接纳，佢先至到最后，即系琴日呢个国家领导人嘅评分啦。赞啊，曾荫权啊，赞你老友、 啊。唔系、啊，而家问题系咪我而家讲紧做讲儿戏啊？今日 都唔系嘅，你譬如你打工去到最后离任嗰阵时，嗰、那个老细嘅评语，即系写个 referee 俾佢啊嘛。咁咪都好重要啊！琴日嘅评语唔系即系阿习近平，咁咪即系否定咗。 唔系， 而家讲 紧佳叔点样衰格啊？呢、這个 唔 叫佳叔啊，呢、這个叫贱人。 喂，你教授嚟噶？ 喂，贱啊！劲啊！救运，香港政府阿董懵懂终于做了一样好嘢 啊！ 就喺。呢、這个九七年回归之后，喺、大学搲咗出嚟，等佢唔好继续误人子弟啊！ 咁、哦、样， 你明唔明啊？即系终于发现咧、哦，原来阿老懵懂有一样好嘢，就避免咗过去咁多年咧，阿佳叔继续误人子弟， 去、哦、荼毒啲青少年系嘛？ 嗱、嗯，咁曾荫权咧，点解嗱？我 即系中大学生要做下嘢啊！真系， 仲翻去几岁？ 唔系啊，翻翻去啊，系啊，会 哇！ 中大学生应该系即系要即系搞个运动反对翻嚟误人子弟。 喂，大班你好奇怪嗱，你就话咧啊，呢位系中央政府负责人就话提供咗好多意见俾特首，特首就唔接受啊。但我揸住呢份爱国报章，佢喺呢个人民电台接受访问嘅时候，佢就话咧自己任内最满嘅工作咧就系将中策组转型，令中策组咧逐步成为一个政府内部嘅公共政策研究单位。 嗱，连啊《东方日报》啊都顶佢唔顺，嗱系嘛？佳叔临别踩贪真嚟遮丑，都唔帮佢大佬。 系喎，嗱呢个不嬲呢个，只个东方就唔会。 佢话曾荫权任期倒数剩翻3日，亲信要划清界线，真系要趁早。2002年被行政吸纳政治，咁样入轨咗中策组啊，自此咧喺时事评论界接近消息嘅中咩啊？中策组首席顾问刘少佳昨日接受电台访问呢，就不忘马后炮咁话，嗱冇帮佢㗎，自己几年前一早就提出政府要加把劲，加大房屋同福利政策， 又在访问里面点评政府未够政客化，至今未能回应民粹诉求。喂，如果一个中策组的主任，一个学者教个政府要做政客，教个政府要回应民粹诉求，即是做民粹的政府，执笠啦，这是什么学者来的？一面讲到自己好像壮志未酬咁，又插啊曾荫权咧，冇听个意见。你话呢啲系咪贱人嚟嘅？你话如果我系曾荫权，今日系咪曾荫权仲系特首嚟嘅？ 仲有几日？ 即炒佢啊！ 我两个仲炒， 炒 扣得两个人工， 大佬系超炒啊！我话俾你听， 炒咗系咪会即系连嗰啲？ 唔系，如果有过失又唔同、啊，后边嗰阵可以悭翻晒。 喂，呢、這个集体负责制。喂，冇义气，老细一日系你老细，你都挺多几日啦，都挺唔切啦，大佬、嗯。你话呢啲系咪贱人咧？即系啲贱人冚唪出晒嚟噶。今日仲好笑啊，民建联啊，话流会啊，要谴责啲民主派啊，即系泛民主派议员啊。 啊 喂，乜流会关泛民主派事嘅咩？啊，喂，嗰日冇去开会嗰啲嗱，而家知道张学明去咗边啦。原来嗰日咧，点解佢冇出席？ 啊， 唔系， 又唔系啊， 俾。警察总部召咗去问话， 哦， 做 waiting 啊，做品格检查，因为佢就嚟委任个 行 会啊， 系， 所以要去咯。 唔系，不如系政治部，而家冇政治部啊。 有，而家 ICC 夹埋警察总部都做嘅，警察总部而家就做 waiting 嘅，啊， 喂，佢可能系后，佢可能后补喎，因为我睇到条消息啊，本来系 后补代阿发叔啊嘛， 系啊，约咗发叔 噶，发叔唔制啊嘛， 发叔唔制啊嘛，发叔话咧，哇，咁多嘢申报。我做唔到啊！千丝喂，佢嘅千丝万缕利益关系，要喺嗰个显微镜之下，因为呢个就好关照。 系啊，连佢家族啊，喺呢个元朗炒楼都俾人哋起底啊！ 唔系啊，以后做咗行会啊，唔使人起你底啊，你 自己要讲啊嘛， 打开就底裤俾人睇啊！大佬佢仲肯做呢个就嗱，你就 喂， 唔 系 不嬲， 呢个新 报 利益制度， 唔系啊，呢个真系唔缺解协嘅，佢委任咗啊。李国能做个报告嘛？ 哦，系 咁、 哦、 李国能话以后啊， 嗯、 要乜嘢都申报啊， 嗯、 啊咁佢话阿发叔谂啊，大佬如果乜都申报，你即系阻住佢搵食噶嘛，大哥，佢点、 嗯、 做啊？咁啊，佢唔做咪俾啊呢、這个张学明做咯。嗱咁啊，张学明咧，所以就临时临急走去做 waiting 咯。咁啊，所以咪留会咯。嗱，所以话民建联系咪又系贱嘅？喂，留会唔闹自己啲伙计？自己啲同志，自己嗰啲咁嘅啊保皇党，就走去话民快就泛民主派要负责、啊。喂，嗰啲保皇党去晒边啊？保皇党救人嘅大佬啊！喂，泛民主派得23席嘅，你嗰家泛民主派系立法会嘅大多数议席啊？ 喂，今次全部唔保皇，呢全部入十只行会、啊，阿叶柳都唔保皇啦、 啊。喂，而家好兴啊，斌 都入都有行会、啊。 原来系中联版 啊。哦 捅佢入去噶，而家啲凉粉话呢、這个女人你有咩留俾佢做啊？想捅佢落马，但系 too late， 又系又系， 佢又唔明白呢啲系政治艺术嚟嘅，因为点解？虽然中联版就捧阿梁振英上去啫，但佢信佢唔过啊嘛，要等人喺身边嚟制衡佢先得噶嘛。 咁而家仲有个问题，而家仲有个问题就嗱西九咧，啊个报告出咗啦，喂我都唔明啦，你话真系梁振英原来佢真系做特首风骚咧？是不够一个月的。五月25号选了出来。六月今日先至几号啊今日。今日先至28号就是上个礼拜 揭 发佢的嘛。 上个礼拜是21号。 不够。他的风流得一个月都不够。就接二连三一镬又一镬。怪得啲人话昨日搭飞机回来全程闭目。不是养神啊。 不是好惨的他不够瞓。 眉头深锁。 你看 他 有长期不够瞓啊。健康唔系几好，呢个皮质醇嗰啲要上升嘅，即系同埋啲肾上腺，真系啊！咪所以佢 喂日日俾你班友咁样闹法啊！ 呢个养活率， 喂你后边嗰句即系话佢做唔满四年，做唔满五年噶啦。 即系我担当健康，即系从人道嘅角度，我担当健康。 人道角度 啊， 咁 通佢都系人嚟噶嘛，大佬系咪先？ 咁使唔使人道毁灭啊？ 咁咪唔好话 喂。喂，大佬啊，你讲到人道好敏感啊，大佬啊。你话佢精嗱，你话健康 唔系 人道。 唔系嗱，呢个唔系我讲。 人道， 我有个导演嘅朋友咧。 健康唔好又人道。 佢拍嗰 阵时咧，通常咧， 佢见到嗰啲人，即系嗰啲死顶嗰啲林记嗰啲，一睇个样咧，即系佢系完全觉得啊， 梁振英咧，即系个面色个样咧，就嗰啲即系过劳啊，真系， 嗯， 吓、啊，即系皮质醇上升啊，肾上腺上升啊，好危险啊！ 唔系呢个光棍， 你注意健康啊，真系。 而家最惨咧，光棍遇着冇皮柴，呢个光棍佬真系好大镬嘅今次。嗯啊，点解即系咩叫光棍遇着冇皮柴嚟？考下你哋啲典故啊！ 光棍遇着冇皮柴，我哋记得好似细个听就梁静波同嗰个乜鬼嘢，系咪方艳芬唱 的？我哋搵佢哋歌出嚟得唔得？我哋搵只光棍遇着冇皮柴。 但 系话咩叫光棍咧？光棍即系冇嘢嘅， 冇料到， 冇料到嘅，即系冲嘅。 咁咪咯， 咁咪叫光棍啦。咁即 系可能讲话系好粗鄙嘅。 你知咩叫冇？唔系冇嘅，冇嗰个意思嘅。光棍系即系嗰碌棍系光嘅。即系冇树枝冇树叶，乜嘢都冇，光秃秃树皮都冇嘅，咁啊撞着冇皮柴，冇皮柴又系冇树皮噶嘛，即系两个咧嗱，个光棍佬咧就呃人，即系保药党喺街揾就系 Q 仔，以为哇见到 Q 仔身光颈靓，啲行头咁好，点解全部 A4 嚟嘅？跟住咧原来冇水嘅，原来佢咧个冇皮柴，而仲个光棍佬咧，佢又以为个光棍佬梁醒波担住大雪茄，又话以后老细啦。点解两个咧黐埋咧？一个你又想呃我， 但 系 咁讲喎，即系嗰首歌有寓意好啊。 点知系两个都系光棍嚟嘅，即系两个都冇水嘅。 唔系，但系两个光棍咧，就良心发现喎，大家坦诚相对咧，就结成良缘咯。大家自认我都 得。O K， 大班你有时咧就系冲动咗你啲资料或者你嘅嗰个眼镜要调校一下，系3月25号特首选嘅，就唔系5月25号嘅。 点解我成记住5月25号？ 咁啊，嗰啲可能你个三同五字睇啊。 唔系，我哋3月15号。 你都系少少 5月15号开卖， 系啦系啦， 冇办法啦。系 3月25就风流咗几耐咁啊？照计啊，4月25即系多咗30日啫，即系加埋50日，即系两个月都唔够。即系我而家更正翻咧，本来咧就话一个月， 系咪3个月咧？ 3至4至5。 好似 B B 仔咁，而家出世咧就 加多岁啊， 100日， 100日，差唔多， 够100日，又够100日， 即系100日现，啱啱 B B 仔一样。 咪 计计 啊！你由3月25号到6月21号，系睇系咪啱啱100日啊？可能真系 咁啊，唔够100日嘅啊！你又得30日啫，咩一个月系咪？3个月都系90日啫嘛。 佢够唔够？佢都唔够3个月 啊！ 咪即系连100日。 唔系你计够嘅，4、5、6啊嘛，咪3个月咯。 3个月都唔够咯，25到21啊嘛，即系90再减翻，唉，总之就阴公啦，连100日都过唔到啊！你话咁啊唔紧要，咁啊威多啲。啊！我出咗好同情佢嘅，唔使同情佢啦，一于可以人道处理噶啦。人道处理叫快啲落台啊！ 系系为健康着想，其实为健康就即系。 今日我睇有篇专栏咧，就话嗱，第一你睇晒今日啲评论同埋啲社论咧，其实冇乜人帮佢嘅，即系帮唔到啊。 系 咁，跟住有个评论，有啲评论咧，就个个都赞佢一样嘢，就话佢口才好。 嗯。 啊，唔怕面懵。 唔系有啊，我今日睇到你老友阿黄丽君仲喺呢个头条日报仲系写紧就话 咁僵， 大家要明白啦。嗱，即系佢真系冇心嘅，因为唔系佢唔会带咁多人去噶嘛，系咪先啊？明明 唔系咁，佢都可以 系又咁咁 佢做公关噶，佢可以执笠你噶，真系你千祈唔好帮衬佢，真系。喂，咁样教人，我哋已经闹咗死噶啦，话个个喂你睇下上网，睇下而家连牛头角纯属都识噏啦，我走去偷咗啲嘢摆晒屋企嚟，跟住请人翻嚟，咁啊证明我冇偷嘢噶啦。喂，系人都识讲嘢啊！黄丽君作为一个 PR 公司、跨国公司啊，讲到自己咁巴闭，又系今次梁振英选举工程，选举工程嘅啊嘅咩重炮手。哇！原来咁嘅货色嚟啊！所以你呢个世界咪叫劳摇之马力咯。啊，如果做公关，如果我系客嘅，睇咗佢咁样帮个客兜咧，系、哎、真系唔该你。哎，阿林英华搵嗰间，唔该林英华。 好好好，推荐嗰间俾你啊。 推嗰间，呢间唔掂，呢间死紧，呢间。喂，唔系啊，嗱，咁你专即系睇翻呢啲专栏啦，个个赞啊，口才好啊，个个咧就系点样叻点样叻，但系今次咧就。就系因为太叻讲嘢， 咁又唔系， 因为有人话佢咧就叫做标点符号嘅辩才啊，士级啊，点样样咧？嗱，我讲个典故俾你 听。三招了啊，三招了得噶啦，即系其实我都学到而家，即系而家你试下问下我。 永远上冇乜都唔记得， 唔系三 咯， 唔知道，唔明白，唔了解， 咁啊跟住就 咪唔记得 咗， 跟住不乜不闻咯，即系呢啲系阿林旭华教嗰啲小学鸡嘅咋，呢啲回应方式系，嗱我一翻嚟讲个典故俾你听啊，又讲标点符号，殖民地时代，嗱，私家种地 系 此路不通行、 啊、 不得在此小便、 哦、 有个人就在条巷小便被差被拉了。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现在由苏振豪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日会公布新班底名单。由于政府架构重组仍然未完成法定程序，新设立的两名副司长和两名纪局长要押后上任。消息指，政务司司长会由现任的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出任，曾俊华就会继续做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就会由身兼广东省政协的大律师工会前会长袁国强出任。局长方面将会有六位的新人加入，包括吴克俭、高永仁、张炳亮、黄锦星、麦齐光和邓国威。现任的保安局副局长黎栋国就会坐正做局长，而其余五名机局长亦都会留在原位，包括谭志源、陈家强、曾德成、苏锦亮和张建宗。美国纽约州初选结束，代表皇后区的华裔州众议会议员孟超文以五成一的支持率击败党内的三名对手，成为代表民主党角逐国会众议院议席的候选人。只要在11月的大选击败共和党的对手，将会成为晋身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第二位华裔女议员。由于纽约州的选民以民主党的人士占多数，孟超文预料可以在大选入面轻易胜出。37岁的孟超文是第二代的台湾移民，在纽约市土生土长，父亲孟广帅亦都是纽约州首位华裔州众议会议员。孟超文今次角逐的国会众议员议席原本是由资深民主党众议员艾克曼拥有，而艾克曼宣布不再寻求连任之后，即公开表态支持孟超文接棒。塞浦路斯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求助，总裁拉加德说，塞浦路斯已经向 IMF 提供求助， IMF 将会尽快派出专家前往塞浦路斯评估经济形势和细节。塞浦路斯政府近日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协助，而根据欧盟的要求，塞浦路斯今个月底要为第二大的银行注资18亿欧元。另外，欧元集团发表声明，对西班牙和塞浦路斯提出正式财政援助申请表示欢迎。欧洲国家杯四强，葡萄牙迎战卫冕冠军西班牙，双方踢完120分钟之后仍然互交白卷，要互射12码分胜负。双方首轮有沙比亚朗素和摩天奴的12码被挡出，两队随后两轮都射入，直至第四轮葡萄牙后卫班奴艾维斯射中眉底弹出，西班牙的法比加斯在最后一轮射门擦柱而入，令到斯朗拿度没需要出场射12码。西班牙以总比数4-2晋级决赛，将会同德国或者意大利争夺冠军奖杯。美股上升，美国上个月的耐用品订单增长有 1.1%， 超出市场预期。另外，五月份待完成房屋销售按月上升 5.9%， 亦都高于市场预期。数据理想，抵消了投资者对欧盟峰会将不会有实质成果的忧虑，带动美股做好。道指收报12627点，升92点；标普500指数收报1331点，升11点；纳指收报2875点，升21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除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之外，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28号星期四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啊！今朝早有啊，通唔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啦，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现时排翻到伊利沙伯大厦。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啦，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少少，落湾仔啊点咧？暂时畅顺噶吓。好，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睇睇车龙先吓，见到啦，排翻到顺。得中心噶，系啦，相信都冇乜点变啦。哎，讲开个变字啊，梗系最近嗰啲官员啦，又或者嗰啲顾问啦，系嘛？嗱，有啲临走前咧就会讲出良心真心话，有啲留任嘅或者继续有公职啊，咪讲下老板坏话咯。系啦，好似阿佳佳咁啦吓。嗱，我几年前啊，已经提咗佢要改噶啦吓。啊，佢啲政策又唔得啦，系嘛？啊，我都明，佢又唔听我讲啦。哎呀，大佬啊，咁你早讲啦，系嘛？你当时又唔讲，嗱呢啲咪识变通咯，系咪？好，唔好理啲人啦吓，睇睇九龙区啦，咪公主道。过海啦，现时排翻到油站噶啦，加士居道，唉，继续啦，通下好，加士居道过海，现时理工大学地盘噶，另外东隧过香港咧入口位比较车多少少，睇下新界区咧，嗱，西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收费广场开始车多噶啦吓，好，最后请跟机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报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嘅 Sony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播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蚊咋！ 数量有限，啲电器专门店买啦。 你嘅腰围系70、80定系90厘米？世界卫生组织界定，女士腰围超过80厘米，男士超过90厘米，就系中央肥胖。肥胖嘅人会较易患糖尿病、中风、心脏病同癌症。研究证实，保持均衡饮食、经常运动，可以踢走多余脂肪，有助消除肥胖带嚟嘅健康危机，改善生活习惯，远离肥胖危机。 喺件事上面咧，我系有严重疏忽嘅，我对自己都好失望，我系感到十分之歉疚嘅。 咁我覺得係為香港人發聲，盡量爭取公道嘅處理，確保有一個有勝算嘅特首。 唔照議員嘅時間咧，已經係過咗15分鐘。由於會議仍然不足法定人數，我現在宣布休會。 呢個泛民反對派嘅議員點解仲仍然用咁嘅方式去拖延成個有關嘅法例呢方面嘅進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8:08啊！大家听紧嘅系数码电台啊！呢、這个风波里的茶杯嗱、啊，梁振英咧啊，就有样嘢叻嘅嗱。当年咧，佢喺行政会议咁多年咧。同佢有份开会做个同僚人都话咧，梁振英喺行政会议里边咧做召集人咧，其实好少出声，好少参与讨论政策。咁佢做咩多咧？佢通常系睇嗰啲文件、睇文法、睇typo，有冇串错字，仲有一样嘢好叻， 有边度大草边度细草咁系嘛？ 咁所以好多人一讲起梁振英咧就笑噶啦，即系话梁振英咧。在行会里面呢其实真是没什么出声的。那今次这个西九呢出了个报告， 但呢个调查委员会呢啊，原来呢之前呢梁振英呢有试图干预佢哋撰写嘅报告嘅。嗱咁而家就真相大白啦。啊，真相大白呢就係佢係有。不过呢就话佢唔係要求啊， 唔係删改自己嗰啲 政工。政工啊，立法会呢个调查委员会成员民主党议员李永达琴日调查报告公布咗之后呢就开记者会嘅。佢就梁振英早前向委员会提交十页修改嘅要求。啊，包括咩呢，上次删除咗庄呢个庄臣啊。庄成啊， 庄成 呢个退休嘅， 就系呢个系当时系比赛统筹小组嘅主管 啊，秘书啊，咁啊，2002年2月21日啊，写俾评审委员会成员，要求佢哋慎紧，要求佢哋填写申报表格函件嘅部分内容，即系话梁振英咧就话唔该你删咗呢个庄臣咧，叫我哋咧啊，即系提醒我哋要申报。啊，表格嘅嗰、那个唔该你删咗佢，跟住有啲嘢删改到咩？就是、标点符号啦，例如咩咧？将逗号改成句号啊，咁啊质疑啊，阿达仔质疑梁振英嘅要求过分巨细无遗，系企图导致委员会撰写报告。梁振英嘅律师喺佢封信里边咁讲，话部分内容令到梁振英咧感到咧系唔公道嘅。嗱，好少律师咧。评论其他证人嘅作工，咁呢个达仔讲啦，咁啊啲保皇党点讲咧？嗱，叶国谦喺记者会上面就强调话，梁振英从冇要求抽起部分内容，委员会早前只系按惯例将个初稿交俾相关人士，梁振英咧，于是透过律师咧写信俾委员会，对自己同埋其他证人，譬如前规划地政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庄臣嘅陈述，提出啲意见啫，咁嗱。喂，呢、這个咁嘅委员会一阵间先讲啦，因为我喺啊新闻前我就讲咗个啊典故出嚟。 嗯，标点符嘅典故。 啲老人家以前成日当古仔讲俾我哋听嘅，你知我哋以前咧啊就冇电视机睇，啊净系听收音机，天热咧啊又冇冷气机，基本上冇乜娱乐嘅。咁、 啊、 所以点解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咧？咁啊围住老人家讲好多古仔俾你听嘅。其中一个就金牙大壮啲古仔啊，你当佢陈梦吉好，当佢边个好啦？以前啊好兴讲陈梦吉嘅。咁啊讲一个古仔咧，就有条麻甩佬咧，啊喺条巷嗰度咧屙尿。 系 咁啊，俾个帮板俾鬼佬帮板拉咗翻差馆啊，即系一般咧啊，如果唔系鬼佬帮板都见到人屙尿都唔会拉噶啦。我拉咗翻差馆啊，去到法庭，佢打甩咗。 嗯， 点样打甩咧？就用标点符号打啦。 嗯， 因为点解告佢咧？喺公众地方唔准随街屙尿嘅地方屙尿，条罪就咁嘅。去到法庭嗰度咧，就影啊，咁啊攞个就抄咗嗰、那个嗰嗰、那个嗰条巷啊。啊， 即系有贴个警告告示嘅 吓。系咁啊，俾个法官睇，佢话你睇下，呢句点写咧？就此路不通行， 系 不得在此小便。 系 好啦，佢就话嗱，法官你睇下啦，嗱，此路不通， 系 come 啊，系 嗱呢个梁振英最叻嘅 come 啊， 啊行不得， 系 唔行得啦 come 啊， 系 在此小便。 哦， 咁同法官讲，仲喺度屙尿。我急起上嚟咁啊，打甩咗咯。 系 咁啊，法官都啊，即系可能觉得佢够幽默，咪打甩咗咯。嗱，梁振英就系咁嘅人嚟噶，佢就系咁嘅人嚟噶，佢就系用呢啲咁嘅标点符号啊，去讲嘢啊，啊，譬如咁讲，佢而家好笑噶，佢话我从来冇讲过，我从来冇讲过，我冇我屋企冇全检啊。 嗯嗯， 佢真系冇讲过、啊。不过书面就发表书面报，尤其是系罗范招芬呢、这个犯妇人啊，帮佢讲嘅啫，话无心之失啊，啊佢系冇讲过噶啦。你而家真系咧，如果你去最叻噶啦，拿出证据来啊，拿出证据来，你攞唔到啲三跛噶啊，你明唔明啊？嗱、啊，我哋听下点样讲标点符号啊，听下佢喺个委员会度啊，叶国谦佢点样帮佢兜啊？啊！最好笑咧，个报告出咗，我话俾你听啦，呢班咁嘅保皇党啊，你睇到佢啲嘴脸啊！当日有班咧就系糖粉嘅，当日仲系咪就系凉粉？唐营有班人咧 就个个涌晒入去呢个委员会嗰度，就预备喐啊梁振英嘅。今日出个报告，你班友全部失踪嘅，全部转态啊，帮梁振英讲好话。 咁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嗱，呢啲人咧，你真系睇佢唔起啊！嗱，我哋听下立法会呢个西九调查委员会个主席郑呢个咩叶国谦啊，就点样帮阿梁振英兜？郑家富就系副主席啊，佢就话 C Y 唔老实噶啦，你听下。 你个讲法系抽起一部分，冇一回事、哦，所以呢啲报道，我相信系一个唔准确嘅报道，所以我亦答唔到你个唔准确嘅前提。 由佢嘅职员，以至到佢自己俾嘅口供咧，前后嘅不一致咧，咁我个人嚟讲咧，我就一定唔信梁振英先生所讲，特别佢话揾过一个叫做 A 君去查个大宝，而咁出入嘅一个嘅口供。然之后对佢作为一个咁审慎嘅人，你同我可能都会有一个结论咧，就系佢并不是一个诚实嘅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皮肤病咧，第一样嘢医生就话你要戒口啦， 戒口好重要噶，湿疹有时戒口真系戒到好紧要。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瑞，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源堂特约赞助播出。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昼10:00到下昼1: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美事在人为，只要同心同德，世界会因你而喝彩。 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值得喝彩的故事，而今天的主角就是同样在马会工作的张氏一家。 我是细仔张志辉，任职马房助理。我由学徒开始做起，我妈不断支持我、鼓励我，慢慢就越做越上手啦。 我系家姐张贤珍，物业部嘅员工。阿妈由细到大都教我哋两子弟，乜都要肯学，乜都要肯试。我最初担任文职工作，之后咧边学边做，一直是新嘅嘢。最后仲有机会参与筹备马场建设嘅项目。 我系佢哋嘅阿妈毛桂英，喺马会做咗茶水部30年噶啦。当年他们入了马会做呢，心就安乐很多。 马会是全港最大的雇主之一，现在有27,000名全职和兼职员工，创造无数跨阶层的就业机会，令数以10万个家庭受惠。事实上，马会的营运亦带动了多个行业的生意，是香港稳定经济的一股重要动力。 行善的信念，群策群力，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唉，香港人真是无奈，选了这个特首出来，哇，意气风发。不是我们选的啊，不过都有份嘅，因为好多市民咧俾咗个 like 佢嘅，即系喺个民调嗰度， 系咪有眼无珠咧？ 俾咗个 like 佢嘅，佢呃到好多人嘅，点知100日都唔够，就即刻衰收尾，都未人收，都未人上台啊！100日唔够，数个日子94日，即系九死一生今次真系嗱，嗰个委员会琴日就立法会个专责委员会咧。昨日发表了即是公布了个报告啦，副主席就话郑家富啊，小班就话呢个梁振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其实梁振英今日呢不是第一次被人批评他不诚实的。他曾经在一单华茂的事件那里呢被法官批评是一个不诚实不可靠的证人。 嗱，咁委员会咧，嗱，老实讲就建制派啲人占多嘅，初初建制派嗰啲磨拳擦掌，个个涌住入去，嗰班人咧当时因为仲未选特首，仲未有结果啊，有一班咧就系唐英年阵营嘅人嘅，个个入去就谂住喐啊梁振英嘅，点知大势已去之后咧，个个意气阑珊，闪得就闪，跟住咧发展落去咧就去保啊梁振英，嗱呢啲就叫日久见人心。呢啲叫狐狸露出马脚，啊呢叫做咧里外不是人。你估梁振英会多谢你咩？啊，梁振英唔会多谢你噶。嗱、啊，呢、这个报告咧，啊就话梁振英唔申报利益咧，啊有利益冲突咧，啊总共有六宗罪嘅，其中包括一，梁振英声称曾经打电话翻公司俾同事，就住自己啊有冇利益冲突调查公司嘅大保，啊佢就咁讲。但就唔记得咗系边个同事，因此咧口供系不一致嘅。嗱，你又话我有打电话翻公司，搵个同事帮我 check 下，我哋有冇利益冲突，睇下本大簿。咁人哋问边个啊？即系等于今时今日啲人仲问紧佢。咁你搵咗咩专业人士睇你嘅转检啊？话你冇转检啊？佢而家唔出噶。嗱，呢个委员会咧就话表示惊讶。咁啦，第二梁振英查核利益冲突嘅方法。粗疏唔全面同埋有欠审慎，一个咁样做嘢嘅人，你可唔可以俾佢做特首呢？第三，未能够确信梁振英填写申请表嘅时候，将利益冲突申报同利益申报咧作出区分啊嘅声称咧系属实嘅啊？喂，大佬啊，连利益冲突申报同利益申报都分唔清楚啊，咁又可以做特首？咁梁振英填写申报表嘅时候掉以轻心，委员会就表示遗憾佢嘅。咁部分委员未能够确信梁振英咧，话戴德梁行嘅业务性质系产业测量工作，而唔系建筑啊建筑测量或者工料测量嘅工作，因此同规划比赛关联咧系非常罕有嘅，即系话唔信啊梁振英讲嗰样嘢咧系事实。咁对梁振英冇采取任何行动呢个委员会将佢获委任为评审委员啊呢一件事呢就话咗俾戴德梁行听呢就表示失望，委员会表示失望啊咁认为梁振英有不可推卸嘅责任。咁至于专责委员会批评其他证人呢就话戴德梁行嘅高层呢个赵锦权同埋王健波嘅证供并不可信。当一个专业人士被人批评你呢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是不可信的人呢其实差不多都可以不捞的。因为专业人士最重要就是诚信。另外呢啊啲证人呢潘根龙同埋梁鹏程呢知道梁振英是西九比赛评审团成员就没有采取行动令到委员会呢是感到惊讶的。两个人处事有欠审慎亦都未达到专业人士应该具备嘅水平，即系有 系，又系有弊嘅，真系啊！喂，佢哋啲专业学会会唔会去即系开会睇下、這個？专业 学会执咗佢啦，呢、啊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叫咩啊？呢、這个测量师学会啊，执咗佢得噶啦。西九比赛主办机构喺极后啊嘅阶段，先至仓促咁样实施评审团嘅申报安排咧，又令人失望、啊。安排过于粗疏，希望政府日后咧可以及早制定。同埋实施申报嘅安排，嗱，讲翻呢啲咁嘅立法会议员呢班垃圾点样样啦？嗱，四个试图封杀阿梁振英，但系咧就失败嘅专责委员会建制派委员咧，琴日连委员会公布报告记者会啊，都缺席，令人侧目咁讲。四个泛民主派议员咧喺会后咧再开另一轮记招。就话连有关梁振英定义嘅利益范围唔符合公众期望，都冇尽力防范利益冲突呢啲咁嘅温和嘅内容啊！即系咧喺个委员会里边咧写报告嗰阵时咧，啊有委员系要求啊认为梁振英定义嘅利益范畴咧系唔符合公众期望，又话梁振英冇尽力防范利益冲突呢啲咁温和嘅内容啊！呢班建制派都拒绝加入个报告里面。咁嘅做法呢就等于宋容官员日后继续漏报利益申报。不过呢我哋又好公道㗎。 你要闹建制派呢班友啊，不知所谓之外咧，都要闹呢班民主派嘅。喂，咁点解你唔出个 minority report 啫？你人哋开完记者会，你又出个记者会。如果你真系咁严肃嘅，唔接受呢份报告嘅，你可以出个 minority report 噶嘛？ 应该好似三傻咁样。 嗱，你连三个建制派议员，啊、你唔都唔赞佢哋啊？ 嗯。 啊，呢、這个黄义云、石礼谦， 嗯， 阿林建峰啊，都释出 minority report。啊！你竟然咧呢一班泛民主派议员咧系唔够胆出发 minority report， 咁你咪又一样放生梁振英啊？呢样嘢小班都要闹噶啦，冇得倾噶啦。根据呢个专责委员会报告嘅会议纪要咧，盛传一直获得中联版力挺嘅专业会议梁美芬，嗱、啊、呢、這个报纸系咁写啦，因为我哋要客观啦，话盛传啊呢、這个中联版就挺啊梁美芬嘅，我就话俾你唔系盛传，呢个事实。在个委员会撰写报告期间，多次试图放生梁振英，包括提出在报告里面加入梁振英先生的做法并无不妥啊！哇，这个梁美芬， 咁、你有冇记名噶？呢、這个写法有冇写明啊？系佢讲嘅。 咁而家有 有会议纪要噶嘛？直情梁美芬呢要求写入个报告里面话梁振英先生的做法并无不妥啊！咁梁振英留步咧，嗱、這、呢个梁美芬想写话只属表面错误，咁啊只系同佢即系僭建一样咯，无心之失。嗱、所以呢班人咧真系不知所谓嘅。嗱、大家认清楚梁美芬究竟系做立法会议员，佢宣誓嘅时候效忠特区政府同埋服务香港市民，唔系噶，佢效忠中联版，效忠呢个梁振英嘅，你只可以咁睇嘅啫。咁点解佢唔得逞呢？就因为另外个委员啊，谢伟俊、林大辉咧，当时系缺席嘅。跟住咧，谢伟俊后嚟咧就同泛民一齐投反对票，所以咧，梁美芬呢两个建议，即系梁振英先生嘅做法并无不妥啊。佢嘅留步咧啊，就只不过系啊 表面嘅错误， 表面嘅错误， 真系 啊，喂，就通过唔到。如果唔系呢个报告都可以抌落垃圾桶噶啦，咁跟住咧建制派委员咧有份签呢份有要签名噶嘛，同意报告内容噶嘛，啊有份个个都要签噶嘛，但系琴日咧就唔去记者会嘅，啊名啊照签啊唔签唔得，你唔签又变咗要出埋 minority report 噶啦，咁啊名啊俾人逼住去签，咁但系石礼谦同埋美芬咧就系、是、缺席嘅原因咧就系、是、抗议嘅，因为点解佢哋唔认同个报告啊遗憾梁振英。石禮謙呢這個老友記啦當然。但問題老友還老友我們很公道。喂他當日入這個委員會啊他當時的身份啊是撐啊唐英年的。啊他是想入去砌啊梁振英的初時啊好勇的。收尾到選舉的時候啊知道呢啊唐英年沒有行呢就即刻收皮的了。縮的了閃的了啊收工了。咁而家更加話要抗議呢、這个报告啊，话遗憾嗰样嘢咧，佢系唔认同嘅，唉，所以冇办法噶啦，啊，人在江湖，啊，学佢咁讲，屁股指挥脑袋，啊，咁有咩办法啫？嗱、啊，即系梁美芬同石礼谦咧，就唔认同个报告遗憾啊，梁振英嘅。另外一个缺席嘅委员咧，黄义云啊，钟子王仲叻， 仲劲啊！ 佢成立呢个委员会系一个错误嘅决定啊，咪冇入咯。啊！又要撑，唉！嗱喺会上面投票多次同泛民连成一线，令到报告成功加入对梁振英表示遗憾内容嘅建制派议员谢伟俊咧，就话自己系建制派里边嘅反对派，唔受外力影响投票结果咁讲。嗱，谢伟俊就好聪明嘅，因为佢要去直选。OK。咁至于特首选举多次缺席会议，连委员会报告内容投票嘅时候都缺席嘅唐营核心成员林大辉咧，琴日咧林大辉讲嘢咧，起码好过这个石礼谦，咁更加唔使同梁美芬比啦，那个多余嘅，那个废噶啦，佢就话自己 time management 唔好啊，时间管理不妥善， 系。 即系起码佢都够胆讲啲唔系人话嘅废话，即系你可以睇到呢啲议员，唉，呢小圈子选出嚟嘅议员，唉， 你话点样我哋可以期望佢监察呢个政府咧？但大家提醒大家，梁美芬系直选出嚟噶，喺九龙西选出嚟噶，啊咩人选佢嘅咧？大家都知噶啦，喺中联办喺后边发功咯，啊！但系今次嘅选举， 即系配票俾佢噶系嘛？ 今次嘅选举啊，呢个工联会就话唔好搞我啦，我有票都俾翻自己有，我就觉得咧。啊！认清楚啲议员嘅面目之后咧，如果仲有机会连任嘅话咧，就天冇眼。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苏振浩报道新闻。长者同合资格嘅残疾人士今日起可以用2蚊乘坐港铁，佢哋凭指定嘅八达通卡乘搭港铁。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就可以享受每程2蚊嘅车费优惠，但系就唔包括机场快线往返罗湖、落马洲同马场站嘅东铁线以及东铁线嘅头等服务。当局预计有大约110万人可以受惠，包括98万人嘅长者同埋13万名嘅残疾人士。2蚊乘车优惠最迟喺9月会扩展至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埋新巴路线。柬埔寨政府发言人话，中国可以派一名嘅法官到当地审问涉嫌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管理资金而被拘留嘅法国人德维利耶。德维利耶被指同英国商人伍德嘅关系密切，而中国就指控谷开来喺去年嘅11月杀害伍德。发言人话，德维利耶未有被起诉，而柬埔寨目前未有将佢引渡嘅计划。虽然中柬有引渡嘅协议，但系由于事件涉及多个嘅国家，中国政府将会透过国际刑警提出引渡要求。热带风暴杜苏芮目前集结喺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东北500几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20几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台湾气象部门在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杜苏芮将会朝着巴士海峡接近，对巴士海峡构成威胁，提醒船只要严加戒备。另外，受到杜苏芮的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和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晚上开始会有暴雨，南部地区明日下午起亦都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除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之外，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天气酷热，周末期间会有狂风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这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2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东区走廊向翻中环方向近呢个柯达大厦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翻喺后边嘅太古城啊吓！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指示。好，顺势睇翻港岛咁啊，告示打到过海啦。现时龙尾啊，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啦，去到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市嘅。落湾仔点咧？唔错，个呢分钟啊，暂时畅顺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中山纪念公园啊，睇埋西隧向中环嚟睇睇龙尾先啊，好易认噶，唔会唔记得，啱啱到呢个出口位，车多少少啫。系啦，西九比赛嘅利益申报报告，琴日出咗啦吓 ，CY 六宗罪就齐晒。哎呀，其实六宗罪系边度搞啊？系嘛，唔止嘅，最火嚟系咩咧？就系咩都话唔记得唔记得，喂边个同你落大宝啊？唔记得，大佬啊，你几时上任？记唔记得啊？唔记得啦，7月1号点啊？唔记得啦，唔记得唔使惊，爷爷会提你噶啦吓。到时好睇翻九龙区加士居道过海，理工大学地盘。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嘅，而启德隧道过海咧，呢分钟啊排翻到佛光街。仲有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噶。乜新界区咧，私隧出九龙啊？瑞丰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现时排翻去小沥源噶，而大埔公路向大围今次车龙有啦，现时排翻去沙田马场嘅。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个暑假参加新假期旅游嘅亲子自由行，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咯！全程搭新加坡航空公司，入住全世界第一间以家庭宾客为尊嘅捷庆酒店，三日两夜，每位都系3450蚊起咋。电话预订无需订金，查询热线25218999 25218999。新假期旅游牌照号码353379。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星空在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入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6月28号同7月5号晚上8点，一连两个星期四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星空在遇铁达尼。 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如果你已经登记咗做选民，而家只要登入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gov.hk 或者通知选举事务处，就可以提供或者更新你的电邮地址，方便收取候选人的选举广告，为环保出力。想知道详情，请浏览选民登记网站或致电2891-1001查询。 在这件事上面呢，我是有严重疏忽的，我对自己都很失望，我是感到十分之歉疚的。 咁我覺得係為香港人發聲，盡量爭取公道嘅處理，確保有一個有勝算嘅特首。 唔照議員嘅時間咧，已經係過咗15分鐘。由於會議仍然不足法定人數，我現在宣布休會。 呢個泛民反對派嘅議員點去拖延成個有關嘅法例呢方面嘅進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7，西九呢个调查委员会咧，就尘埃落定，曲终人散，但就各说各话，建制派议员就出嚟顶啊梁振英。唔係顶佢呀，就係顶住佢呀。 撑住佢。 撑住佢呀。就话佢呢，第一就当然觉得佢冇问题啦。即係乜嘢都冇问题㗎啦，最好就唔好谴责佢，唔好话佢，最好仲要话佢啱添。第二呢，就係闪。闪最叻就係闪。咁而家呢个咁嘅报告老实讲冇乜殺傷力的，是咁以遺憾下。我就覺得呢啲泛民主派啲議員呢就應該出一個 minority report 嘅。但佢哋唔選擇咁做，佢哋當然選擇開記者招待會啦，細班又開，鬱敏又有開。其實我覺得鬱敏應該出個 minority report 嘅。你就出個 minority report， 你話俾啲公眾聽，呢個一個應該係一個咩嘅報告。譬如话喺个会议里边，喺呢个调查委员会里边，泛民主派包括郁敏在内提出咗一啲评语价嘅一啲结果，而冇摆入呢个报告书度，你咪写出嚟咯，俾公众睇咯。呢个我觉得咧就真系咧今次唔出 minority report 咧系一个败笔嚟嘅。我觉得而家出再出都未迟， 都未迟啊！ 你出咗就系一个纪录嚟嘅。我就听到有啲泛民主派议员唔知边鬼个啲暗春噏㗎啦。就话呢，如果你出 minority report 呢就唔会喺个报告里面嘅，你讲咩呀？咁你知唔知咩叫 minority report 㗎？呢啲冚唪唥废话嚟㗎，唔好讲啦。民建联呢昨日上昼呢就走去立法会请愿，谴责一啲政党同埋立法会议员未有切实履行立法会议员应有嘅职责，一而再咁刻意缺席立法会会议，制造流会，透过拖延议程嘅手法阻碍立法会讨论架构重组嘅方案。有关嘅做法呢 不单有负社会大众的期望，亦都拖延了其他关乎民生的法案和议案的审议工作，最终令到市民受损。第一要讲的就是说，如果大家认为民生的法案是这么重要的，那么叫梁振英收回那个他的政制改革那个方案咯，你收回咪即是你如果觉得民生重要的，整整齐齐宣誓就任，令到你委任嗰五司十四局在呢个国家主席 胡 锦涛面前宣誓同埋接受呢个委任状嘅，紧要个民生问题嘅，呢个系你梁振英嘅选择。所以呢个系废话嚟嘅，民建联呢个最好笑咧。佢就只要有政党，包括民主党、公民党、工党、人民力量、社民联同埋民协，同埋部分嘅泛民议员，因为不满意政府总部架构重整嘅议案而刻意缺席立法会大会，并且造成人数不足以至留会嘅局面咧，民建联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并予以严厉谴责。民建联咧就呼吁各位立法会员必须以市民利益为重，出席会议。喂，啲咩人、啊？ 喂，咩愤怒？咩谴责？呢个应该用喺阿梁振英嗰啲咁嘅西九流布算啦。 佢 话 谴责人哋公民党、工党、人民力量同埋社民联又同埋民协。第一个谴责应该谴责翻自己，你知唔知点解要谴责翻自己啊？喂，你嗰班咁嘅建制派议员都有人缺席嘅，大佬啊，知唔知啊？不过民建联就够运啊，全部人咧就坐齐齐喺度，工联会啊齐齐喺度，经济动力咧就刘皇发冇出席，咁点解唔谴责经济动力咧？专业会议咧，石礼谦、刘秀成咧又缺席，咁点解又唔谴责专业会议咧？喂，自由党最好嘢，三个人都缺席，刘建仪、张宇仁、方刚，咁仲有新民党啊叶刘淑仪缺席。喂，如果刘皇发、石礼谦、刘秀成、刘建仪、张宇仁、方刚、叶刘淑仪都出席嘅话咧，就唔会留会啦，就咁简单啦。你讲乜嘢啊？呢班友嗱，仲有啲独立嘅建制派议员都缺席噶嗱。包括边个咧？李国宝啦、霍震霆啦、詹培忠啦、林大辉啦、陈茂波啦。嗱，陈茂波就嚟做副财政司司长嘅，佢都缺席。仲有梁家骝啦，仲有谭伟豪啊，即系呢啲人咧，鸡仔唔会管马英，咁唔似话惊嘅。如果冇惊嘅，咪搵滩水咯，冇水嘅，咪走入嗰条巷度咯。此路不通行，不得在此小便，咁可以照下镜咯。大佬啊，呢啲人有口话人，就冇口话自己，叫不知所谓。与其严重谴责，嗱，而家民建联咧就系严厉谴责啊，对于呢啲咧唔出席嘅议员咧非常愤怒。咁唔该你谴责埋嗰几个党啦，咁你做人咧叫公道啲啦。嗱，呢啲咪睇到呢啲建制派咧。是两套标准的，永远都是呢有口话人呢就没口话自己，不知所谓。讲回这个西九这件事呢，有一个关键人物的，我们的老友记黄世泽呢，今天在他的专栏，就写了一篇文章的。他随着梁振英山顶大宅的楼契在传媒曝光，经过传媒以及呢来自各方面的专家的反复研究，梁振英咧好多辩解咧都站唔住脚嘅，例如梁振英之前否认自己系一手买家，但由于土地注册处查察嘅结果咧，就冇得抵赖，最终唔认都要认，自己认咗系一手业主啦。跟住表面上西九同呢、這个荃建咧系两件独立嘅事件。不过呢黄世泽呢就话呢佢翻查新闻公布呢啲咁嘅公开记录呢，就睇到立法会调查梁振英西九嘅专责委员会有权力就住荃建门传召梁振英以及呢喺楼契上面嘅图籍签署嘅认可人士严迅奇，一个香港好出名嘅建筑师。原来荃建同埋西九單嘢都同我有關係㗎喎。點解呢？因為有表面證供顯示西九同荃建門呢其實唔係完全獨立嘅。 在梁振英担任评判的西九规划比赛里面，除了被取消资格的杨经文团队拿到优异奖之外，严迅奇的团队亦都得到优异奖的。而现在西九的文件里面并没有显示哪些人投票给严迅奇团队，是不是包括梁振英代内呢？而梁振英僭建大宅的刘契呢，可谓非常奇怪。一般律师就算那些收费最便宜那些鹌鹑在代表买方行事的时候，都不会接受刘契上面任何放弃就建筑物里面可能隐含的僭建物。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呢你可以踢契的嘛。这个呢就对买方不利的。而买方承受所有僭建物的责任。而梁振英山顶大宅的刘契第四附表呢里面呢就明确表示梁振英已经咨询过自己律师和测量师的意见。所以呢就放弃了大宅里面僭建物咨询的权利。而严迅奇呢是有可能要负上法律责任的。咩责任呢？佢就喺刘契图则上面呢签咗名。而大宅交易的时间呢又啱啱喺董建华1998年宣读施政报告之后，个时间相当敏感咁讲嘅，呢个黄世泽就话。公众为了确认梁振英的奇怪决定同严迅奇在西九参与有没有任何关系呢，政府有需要回应公众。梁振英对严迅奇的作品的投票取态同埋传召梁振英同严迅奇呢回应这个议员的质询的。那就是话俾你听，有关键人物在西九里面呢，严迅奇呢我就怀疑呢其实就是同阿梁振英有关联的其中一个团队。这个就引致到呢所谓利益冲突。第二，如果当日梁振英买楼他说他是没有僭建的，咨询过专业人士的，而在严迅奇在一个职那里签了名呢，他就专业失职。所以呢严迅奇呢其实是一个关键人物来的。这个呢就没得抵赖的了。不过梁振英你听下点噏啊，佢初初俾人揭发有僭建嗰阵时就大声疾呼喂，话自己冇僭建佢冇讲㗎，不过佢冇讲，佢好叻㗎，真係冇讲㗎。係 人哋就佢讲又话有一个木嘅系。 同今时今日记者再问佢呢个问题，佢采取咩态度呢？你可以试下睇到呢，就今时不同往日。 你的僭建问题呢不是单纯的僭建问题，而是公开地向市民讲大话，隐瞒你的僭建问题。 梁振英，我做过的事我会企出来认，不像好像你这样什么都不关你事。八万又不关你事。黑金政治又唔关你事。刘梦红你差唔多唔识佢咁滞。呢啲係有承担嘅表现咩？ 嗰个玻璃棚呢我係承认係僭建嘅。我从来冇否认过个玻璃棚呢係我起嘅。我亦都冇从来否认，我从来都冇否认过呢。当我知道话佢系僭建物之后咧，我系有需要去拆嘅。我亦都冇因为话呢、这个玻璃棚或者个葡萄架之前咧有一个木嘅花棚花架咧，因此呢个玻璃棚或者个葡萄架咧唔系僭建物，我从来冇咁讲。正如我刚才所讲咧，我买楼嘅时候1999年，收楼嘅时候咧系2000年。12、13年前的事呢，我希望我能够有少少的时间呢去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听出过是说你搬进去先起，咁你这封回复的时候都是这样写，咁不是讲大话，是 现在有一个不同的讲法呢，我回去再了解一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美事在人为，只要同心同德，世界会因你而喝彩。 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值得喝彩的故事，而今日的主角就是同样在马会工作的张氏一家。 我是世仔张志辉，任职马房助理。我由学徒开始做起，我妈不断支持我、鼓励我，慢慢就越做越上手啦。 我是家姐张贤珍，物业部嘅员工。阿妈由细到大都教我哋两子弟，乜都要肯学，乜都要肯试。我最初担任文职工作，之后咧边学边做，一直自身嘅嘢。最后仲有机会参与筹备马场建设嘅项目。 我是他们的妈吴桂英，在马会做了茶水部30年的了。当年他们入了马会做，我心就安乐很多。 马会是全港最大的雇主之一，现在有27000名全职和兼职员工，创造无数跨阶层的就业机会，令数以十万个家庭受惠。事实上，马会的营运亦带动了多个行业的生意，是香港稳定经济的一股重要动力。 行善的信念，群策群力，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我身边咧就是 Alice Chan 啦，阿陈小姐啦，咁叫你爱丽丝啦。喺你呢、這个自己个品牌嘅推广嗰度咧，贸易发展局有冇帮到你啲咩咧？ 当然有啦。喺2004年嗰阵时，记得贸易发展局佢哋接触咗我，将我嘅譬如作品啊，咁摆咗喺 Design Gallery 嗰度，可以被一个平台俾人哋买，亦都欣赏或者系认识我嘅品牌。 系 咁由当其时到依家，我哋都系合作无间咯。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同埋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1872111，唔好讲错啊，咁话。 好，呢次冇错。 1872111就系我哋嘅热线电话啊，大家可以打个电话嚟发表下意见。你对阿梁振英擘大眼车大炮，你认为你可以原谅佢啊？你话唔可以原谅佢咧？啊，而家国家领导人就出嚟撑佢啦，咁呢个就唔使讲噶啦。你系国家领导人，你都冇得选择噶。 俾人焗住啊，形势俾人 强啊。咁但系市民，我哋冇份投票，但你都有权选择噶。选择意思系我接唔接受啊？唔接受咁啊？点一冇嘢噶，无奈咁，但系都可以出声噶。咁啊，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111，即系话我哋都俾你讲啊，讲咗都可以泄下气啊。我系唔接受噶啦，啊，有办法一唔接受就唔接受噶啦。嗱，我哋班同事咧啊，就搞啲新意思啊。以后咧，我哋有个环节。啊，就叫地獄心戰室，是以嬉笑怒罵的形式呢反映出啊特首呢、這個後任特首啊或者今時今日啊應該咁講講過唔啱嗱，我啲同事啊嘔心瀝血啊做咗個創作啊嘅環節叫地獄心戰室，係一個嬉笑怒罵反映時事嘅。啊，小品如有雷同啊，实属巧合啊！呢啲系疑似创作啊，啊唔好太认真。 地獄心戰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哎呀，过晒开会时间啦，点解等嚟等去都只得我哋三丁友啊？唔系讲明今朝早地獄办开紧急会议嘅咩？喂，系咪外面有咩交通意外封路塞车啊？陈不厌，开心机听啊！ 好啊。 由于不足法定人数已经达15分钟，按照议事规则，我哋必须宣布休会。 吓、啊，留会？ 哎呀，唔好意思啊，开错咗啲旧嘅录音带，系立法会留会，唔系我哋留会啊。 哎呀，不过老总啊，我谂咧都系唔好等啦。嗱，依家咧老细处境咁危急，班擦鞋仔啊，个个闪得就闪，避得就避，睇怕咧都唔会离开今朝呢一个保镬救急会议噶啦。 唉，世太炎凉啦吓，冇计啦。嗱，不过我哋咧呢个核心铁三角咧，一定唔可以俾佢动摇啊。 唉，绝对唔会嘅，我哋咧死撑到底，嗱，撑到咧好似老细你个名咁啊，手震脚软都撑落去啊嘛，系咪？ 黄斑斑仲医师，猫仔啲人抛火，长战长战长战战。 好，正式开会啊！今朝有两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我哋需要好消息鼓励士气， 系啊，好好啊。 好嗱，好消息咧就系中央领导人都撑我哋老细， 好啊、 听下习总啊，唔系系习副主席讲咩先啦。 梁振英先生即将就任新一任的行政长官，中央政府啊，衷心的希望有全力的支持梁振英先生和特区政府。 习副主席咧，仲叫曾特首啊，要支持喺英哥添啊！喂，不过咧，我收到风话，贪曾咧就唔系好服气，仲啊即时口噏噏添啊！ 佢讲咩啊？ 我哋啊揾唇语专家分析过啊，相信佢当时咧系讲咗呢两句说话嘅。 但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今日嘅主角唔系我。 有啲酸葡萄嘅味道啊！嗱，不过都算佢有自知之明。今日嘅主角当然系我哋英哥哥啦。 喂，张总啊，张总啊，跟第二个好消息咧？ 嗱，第二个好消息咧，就系老细佢契爷啊，即系中央领导啊，老懵董副主席啊。嗱，等我攞份报纸读俾你听先啦。佢系一个相当能讲嘅人，有能力瞒骗香港，佢走歪路，有潜见啊，可以制造好嘅谎言啊。我相信佢可以瞒骗到香港人嘅啊！咁佢而家仲未开始啊，俾佢开始做啦，你哋睇戏啦，我相信佢会搞得好结噶。 咦啊，老总啊，老总，点解咧？好似有几个字唔同咗嘅？ 唔好意思啊，有啲老花。 哇，契爷啊啊，唔系啊，副主席咧，果然真系宝刀未老，懵懂依然啊！哇，听到人哋咧，即系心旷神怡，开心过咧，佢俾封85,000嘅大利是你啦。 咁啊，老总啊，坏嘅消息又系咩咧？ 系咯系咯， 唉，咪就系嗰份暗报咯。嗱，又再爆老细屋企僭建，仲登埋天眼照片啊！指证收楼嘅时候冇花棚，到2021年收楼之后15个月就出现咗个花棚。仲话我哋地獄辦啊，讲大话添啊！ 哇，暗报乃真噶，会唔会系咧呢一排佢哋嗰个总编辑啊，俾人逼得太紧，唔做嘢唔得，要焗住要爆落去咧吓？ 唉，嗱，一句讲晒啦吓，老细当日同佢通电话嗰阵咧，应该要果断啲，喝停佢，唔可以报呢单僭建风云噶嘛，就唔会搞到今日咁湿仔啦。 哎呀，唔怪得啦，我最崇拜永不犯错、永远正确嘅硬汉啊，都要公开认地位啦。 我对自己都好失望，我对自己都好失望，我对自己都好失望，我对自己都好失望。 成功的欢呼到处为他醉醉，人生的好景到处与他沉醉，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两行去恐惧，是否他心中永远太多挂虑？是否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知，茫然留下满眼泪？是否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现在由苏振豪报道新闻。后任特首办早前邀请四名的工程师和测量师到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的寓所视察，当中包括建筑师施嘉欣。施嘉欣在港台节目中承认因为友好而挺身而出帮忙，但是强调不会偏离专业操守。施嘉欣又说他在前日早上11点接获到住宅检视僭建，当日视察过花园、梯级和停车场位下面的地下室。他说由建筑图则和屋宇处批出的入伙纸里面没有发现有地下室的存在，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僭建。而由现场的墙身等等资料显示，令到他相信地下室的连枝和住宅本身的连枝相若，若果要在入伙之后才加建，要有相当大的难度和造成很大的滋扰。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敏在明报撰文指回归15年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吴康敏认为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当选之后造成建制派分裂，但和解只是表面，反梁型的建制人士更加同泛民联合。文章又说唐英年在选战之中自毁长城，发表没有原则的讲话，失去中央的信任。文章亦批评一些利益集团主张投白票和中央争夺话语权，甚至在香港揭起反对西环治港的风波，矛头直指中央。他又批评在中央谈判香港问题的时候力求主权换权力的港人，认为他们在回归之后仍然坚持要将香港变成独立的政治实体。吴康文说这些人为新政府制造种种的障碍，包括提倡改变联会制度，拖延新政府的架构重组等等。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日会公布新班底名单，由于政府架构重组仍然未完成法定程序，新设立的两名副司长和两名的局长要押后上任。消息说政务司司长会由现任的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出任，曾俊华就会继续做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就会由身兼广东省政协的大律师工会前会长袁国强出任。局长方面将会有六位的新人加入，包括吴克俭、高永文、张炳良、黄锦星、麦齐光和邓国威。现任保安局副局长黎栋国就会坐正做局长，而其余五名的局长就会留在原位，包括谭志源、陈家强、曾德成、苏锦良和张建宗。英国巴克莱银行因为试图操控利率，被英美两国合共罚款超过4亿5300万美元。银行高层表示遗憾，放弃领取今年的花红。美国司法部就会继续对事件展开刑事调查。当局说巴克莱的交易员在2005到2009年期间，试图操纵和虚假汇报伦敦银行同业拆借，以及欧洲银行同业欧元拆借，以便在衍生工具交易入面增加利润和或者降低损失。巴克莱的交易员亦都寻求其他的银行一起操纵这类行的基准利率。巴克莱最后被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判以历来最高的2亿美元罚款，另外都分别被美国的司法部以及英国的金融管理局罚款1亿6000万和9200万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除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之外，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这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 好啦，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 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呢分钟啊排翻到红十字会长翻啲噶啦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城市花园，咁至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噶，暂时两边都回复翻正常嗰只。睇埋落翻中环方向睇到龙尾啦，现时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做人啊最紧要坚持啊，唉唔系要学佢咁样坚持讲大话啊，未撩到嘅就话冇吓，撩到就话原本有。几时有又话唔记得，呢啲咪坚持下去咯。嗱，不过咁啊，各位真系唔好学啊，尤其是好长噶，你都唔想好似《木偶奇遇记》嘅男主角咁噶，系咪？好，睇睇九龙区啦。不过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骏发花园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呢分钟啊排翻到芜湖街噶。咁啊，东隧过香港，龙尾就丽港城新界区两边隧道又点咧？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唔错，暂时回复翻畅顺嗰只噶。好，最后请谨记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係 123 门市登记啦。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星空在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入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6月28号同7月5号晚上8点，一连两个星期四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星空在遇铁达尼。 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十级自由风， 我就用一个好大嘅理由反对你讲呢样嘢。 你就成日都话俾佢做咗先啦。你哋过去建制派啊，由西隧嘅问题，点解西隧而家可以自动加价咧？两铁合并又系咁，领汇事件又系咁，乜嘢都系做咗先。而家呢件事， 问责啊！ 十几年嘥咗我哋数十亿啊！唔该你唔好蒙蔽香港人啦、啊，民建联嘅李慧琼、 郑家富、邝荣孙，开咗咪啦， 想听？仲未买机？ 快啲去 Circle K 快同美、张无忌、中原电器、Ideal Radio、科信电脑、L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Panasonic、Sogo、Panasonic 陈列室，以超底价180蚊购买原价280蚊嘅 DB348 数码收音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数码声音广播服务已经推出，四家广播机构会分阶段提供总共18条频道，电台节目选择会更多元化。你只需要合适的数码收音机或接收器就可以收听数码声音广播，不单止音质更佳，接收更稳定，还提供图像文字资讯。你都来体验下耳目一新的电台广播服务吧。数码声音广播，听得清，看得见，选择多。 在这件事上面呢，我是有严重疏忽的，我对自己都很失望，我是感到十分之歉疚的。 咁我覺得係為香港人發聲，盡量爭取公道嘅處理，確保有一個有勝算嘅特首。 袁兆議員嘅時間咧已經係過咗15分鐘，由於會議仍然不足法定人數，我現在宣布休會。 呢、這個泛民反對派嘅議員點解仲仍然用咁嘅方式去拖延成個有關嘅法例呢方面嘅進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8啊，又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嗱，有4个专业人士啊，梁振英最叻啦，诉诸权威啊，揾人条裙冚自己嘅脚。咁揾咗4个专业人士啊，同建筑相关嘅。啊 ,AP, 啊琴日呢就透过啊后任特首版就发新闻稿，话佢哋日前呢去过啊梁振英个寸建大宅嗰度视察，话大宅里面嘅停车位置底部嘅寸建空间 啊，是难以在梁振英入伙之后再施工加建，故此初步结论呢是这个串建物呢就不是梁振英起的。其实呢这个就是有些报纸的报道，但如果大家正话听了他这四个专业人士其中一位呢就有建筑师啊施家欣啊，他昨天找了四个认可的啊建筑测量师啊， 一位叫黄山啊， 这个就认可的建筑测量师，一个呢就认可的建筑师欣施家欣，这些含量都 AP 来的，即是认可人士。 有结构工程师 啊黄永昌，同埋一个独立的，这个不是 AP 啦，独立的建筑工程师啊黄金殿，就话呢入过去间大宅睇过，正话大家如果听新闻都听到个建筑师阿施家欣即系 AP 点讲。但第一佢证实咗个窿系串建，呢个最紧要嘅，呢个专业嘅判断嚟嘅，冇得走㗎啦。但系佢讲埋啲冇唔需唔系专业嘅嘢。佢淨係走入去应该做一样嘢，就係咪串建就讲完㗎啦。但跟住就话佢相信如果日梁先生入咗火之后先至起呢个窿，先至掘个窿呢，就会好加难嘅，同埋呢会制造好大困扰嘅。第一， 我咁都唔说明唔系佢做㗎。 咁係囉，咁又加难㗎嘛。第一你要驳佢咩呢，加难系唔系做到先。 係做到㗎。 咁即系做到啦，即系唔排除。其实佢应该加多句公道嚟讲，系唔排除梁振英入伙嘅时候自己掘嘅。不过要掘呢就嘥好多钱，就事倍功半，同埋呢造成好多困扰。喂，你俾人掘嗰陣时啊，你俾人哋走去科斯顺住嘅。嗰陣时未有科斯顺呢，俾人走去文化住嘅。喂，做建筑师做专业人士。操守好紧要嘅，呢啲嘢就唔轮到你讲嘅。 你呢啲留翻福尔摩斯嘅查。 唔系，总之判断一样嘢，嗰个系串结。 系 啊，咁如果你俾人问咧，嗱，所以好叻嘅，啲人唔敢出嚟见人噶。嗱，佢哋都有啲良知啊，佢知道出嚟见人，俾报俾啲记者质量质嚟，咁俾我质去玩完噶啦。咁我想问下你啦，阿施家文建筑师啊，认可人士 A P 啊施职师。你嗱，第一你同意呢个系串建系咪啊？系，咁咪讲完啦。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梁振英入咗伙之后先至掘嘅呢个窿，有冇咁嘅可能性呢？有冇？净系得有同冇得啦。Yes and no， 即有咯。你讲嘅 yes 咯。不过咁你话系好麻烦嘅，啊，又好困扰嘅，搞到乌烟瘴气嘅。我跟住嗰句关你咩事呢？我跟住就问你啊，建筑师有冇可能係入咗火之后先掘呢个窿㗎？嗱，我可以话俾你听，佢一定要话系㗎。因为佢都讲咗啦，话如果入咗火先至掘呢个窿呢，就会好麻烦啊，又会制造成呢个住宅㗎，即係住入面嗰啲住客啊，好困扰，咁关你咩事㗎？咁讲完囉，即係你搵呢四条友出嚟，其实係冇帮佢㗎。帮唔到佢㗎，只不过係搵呢个所谓权威人士冚自己嘅脚㗎呀，搵人条裙。喂，系串劫就串劫，系有可能佢入咗去先掘嘅，呢个绝对系事实。所以梁振英呢啊不停喺度讲嘢呢，就叫狐狸露出尾巴。今日信报啊呢、這个独眼香港啊，就话振英啊串建啊，跨呢个咩啊，就露出马脚啊，从政沙宰大话就连篇啊，佢逐个帮佢解读啊，一阴公啊，嗱、啊、涉及嘅大话嘅涉及咧，又包括参选行政长官嗰阵时话 N 届都唔算啦，八万五啦，又话唔关佢事啦，啊唐英年话佢啊续牌嗰单嘢啦， 商台续有问题啊， 跟住防暴队啦，跟住屋企有串建啦，跟住究竟佢有冇同啊明报啊呢、這个总编辑刘俊图通话、啊几时有串建噶？喂，全部都系一个大话冚另一个大话。 咁我哋嗱，我哋喺广告时间后， 广告翻嚟咧就听下啊点样逐个大话帮佢解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皮肤病咧，第一样嘢医生就话你要戒口啦， 戒口好重要噶，湿疹有时戒口真系戒到好紧要。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因为信报嘅独眼香港咧，就暂停同明报嘅争拗同埋不战，就将半版嘅篇幅咧都集中咧，就系去揭露啊梁振英从政三十年嘅佢相信系大话，逐个嚟到解读。咁纪晓峰话咧，咁前日先至系前往北京庆祝香港回归活动，同埋同国家领导人会面嘅后任特首梁振英咧，寻日傍晚就翻嚟香港。翻嚟香港之后会见传媒咧，就系同查史美伦咧一齐咧就系见记者，宣布成立金融发展局筹备小组啦。咁但系明显传媒嘅兴趣同埋焦点就并非系喺呢一个问题上面，而系西九。咁所以咧，只有寥寥数据嘅提问之后咧，问题就全面转移啦。而啱啱被委任为筹备小组主席嘅查史美伦咧，亦都只能够无奈咁先行离开。咁关于西九调查报告咧，佢一开声咧，梁振英就话呢个报告还咗佢一个清白。 呢个调查报告证实我喺担任西九职业比赛评审委员过程当中，冇涉及任何嘅利益输送或者个人嘅诚信问题。呢个调查报告咧系还咗一个清白嘅。 咁但系梁振英就只字不提报告结论，对佢感到遗憾同埋失望。 专责委员会认为梁振先生喺填写申报表示系掉以轻心，对此咧系表示遗憾。 咁至于僭建问题，亦都系记者追问嘅另外一个嘅焦点。但系当梁振英被记者追问到话，明报寻日嘅头版报道由地政总署嘅高空图显示，玻璃棚嘅前身花棚咧系喺佢买入物业之后先出现嘅，而并非好似后任特首版同埋佢早前所讲系买入之前已经存在嘅。 我从来冇否认过个玻璃棚咧系我起嘅。我亦都冇从来否认，我从来都冇否认过咧。当我知道话佢系僭建物之后咧，我系有需要去拆嘅。 佢嘅诚信问题其实都并非首次亮红灯噶啦。咁纪晓峰就话咧，因为佢系从政以嚟咧超过三十年，类似讲过唔算数或者前言不对后语嘅事例咧，其实已经系屡见不鲜。先讲翻近年，唐英年喺特首选举嘅辩论当中就曾经爆咗两大核弹，包括指梁振英曾经咧就建议只系俾商台续约三年，取代以往嘅十二年，藉此影响商台嘅言论。其次就系2003年七一之后喺行会内抛出防暴队论。梁振英对两大嘅指控都断然否认，就换嚟唐英年经典嘅三个字回应：你呃人。咁追究事件不了了之啦。但系两大指控当中，商台嘅续牌获当时位处风眼嘅郑京翰、时任商台营运总监嘅蔡东豪同埋时任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主席嘅单仲佳所证实。至于防暴队论，田北俊咧当年喺七一大游行当月就接受苹果日报访问嘅时候，就忽然两度提及担心会有流血事件发生，隐然露出端倪。田大少喺唐英年爆出防暴队论之后咧，又更加喺社交网站上面留言， 暗指唐英年离谱，爆出行会的内幕，这样就等于曲线肯定了唐英年的讲法是事实。梁振英一向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易洁镬一样，丑闻从来不上身，但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过去比较低调，少做少错，可以保住清白之身。但是现在曝光急剧增加了，单单以僭建问题来讲，如非他在去年五月全城严打僭建的时候，又高调声称曾经找人查验，保证自己家绝无僭建，那今次僭建曝光就不会成为骑虎难下之势，更加不需要以大话冚大话。梁振英在过去最少有三大为人熟悉的疑似大话的例子，包括96年他曾经说过第一届不会选，第二届也不会选， N 届都不会选。 记者问我，我说我不选。咁第二届呢，咁我第二届都唔选。第三、第四届呢，咁我第三、第四届都唔选。咁跟住自己讲一句 N 届都唔选。 咁而家佢登基在即啦，已经证明咗自打嘴巴啦。而佢喺2009年嘅时候曾经呢就住自己话过 N 届都唔选呢，就咁样讲过㗎。佢话 如果我96年嘅时候有水晶球睇到呢啲嘢嘅话呢，或者嗰时讲到冇咁绝对都唔定。 2010年梁振英被市民问到85,000是不是他提出的时候，他竟然声称这个是前港督彭定康和前房屋司黄星华所提出的。到02年了，渔心广场的官司他做证人，主审的高院暂委法官麦卓志在判词里面就指梁振英在审讯作供的时候经常使用理解有、有印象有这些极不明确和反复的字眼，完全缺乏说服力。梁振英曾多次强调自己并非任何政党或者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这个讲法是否仍然可信呢？在他诚信所余无几的时候，似乎更加值得深思。 9:21，深思，唉，听完之后大家心伤啊，真系真系。 呢个人咧讲嘢好叻噶，啊，叻得嚟咧，不过咧。就永远咧都系狐狸露出尾巴。 嗯， 好似而家佢啲咁嘅手段，揾四个所谓专业人士出嚟撑佢，完全冇作用嘅。因为四个专业人士系做咗一样嘢，证明嗰个窿系寸剑。但系至于系咪佢起咧，嗰四个专业人士系第一冇资格喺呢个时候，冇证据，冇做过任何功夫系证明唔到嘅。但系亦都证明咗一个客观事实。是梁振英入咗火之后可以起嘅，不过就好鬼麻烦。咁即係话喂呢、這个全券有机会去起㗎啦，即係其实帮到佢乜嘢呢？嗱，电话旁边有听众啊，李小姐，早晨。 早晨。 欸，大班啊。 你好。 早晨早晨。 欸，我好激气啊。我 人都激气㗎啦，淨係你一个咩。 香港系气数已尽㗎啦。 咁又唔好咁灰，睇下七一有几人上街囉。 你而家睇下梁振英成个无赖嚟㗎。哎，无赖自讲啊。 是。 无赖自讲咁点啊，个个都可以做。其实你琴日有啲听众话驚佢唔做冇人做嘛。我都做得啊。 嗰啲系五毛党嚟嘅。 你最紧要呢做特首，如果发觉呢最紧要呢你指鹿为马得㗎啦。人哋闹你就当赞美你。表示遗憾呢你就话白你清白。啊、总之你讲乜嘢，佢你讲乜嘢，佢都有得搏你嘅，咪成个地踎无赖咁啊！ 嗯， 冇办法啦，咁而家只有等。 咁你香港做咩嘢做 二阵？咁啊买，咁啊2017年咧，我哋可以一人一票选特首嘅。 系啊，阿爷啱啱又 派 大礼啦。 不过如果你靠啊梁振英啊，同埋呢个吹水我去搞呢个政制改革咧，啊，我就话俾你听咧，佢梗系咧好多框框噶啦。啊，即系总之咧， 你觉得2017年我哋可以一日 有，不过净系俾你拣一 A、B、C 餐任你食咯， 唔系净系一个咋？喂，如果俾阿梁振英去负责搞呢样嘢，就得一个俾你拣，就现任特首你可以选，一人一票去选佢。 咁我谂你都系谂住佢做十年噶啦。 咁系，如果佢挨到呢五年嘅话， 哎、好啦，睇下梁无赖， 睇下礼拜一有，睇下七月一号有几难上街啦，好唔好啊？电话旁边有听众阿谢， 我一定上街。 好。电话喂，打风喎，可能电话旁边系听众谢生啊， 谢生早晨， 啊大班你好， 系啊， 我想回应啊喺西九嘅事件当中咧，系嗰啲议员咧讲出啦，啊梁振英本身有啲假伪嘅字句，我只系讲一句话，身为一个特首，佢喺 每样事情做错咗之后，都系用唔知道， 佢永远都系三唔三不噶啦，唔知道唔清楚唔记得。 咁我可唔可以喺佢在任嘅时间，任何做错每一个事情，佢都可以咁做？ 哦，佢唔系啊！以后你听呢个特首讲嘢咧，要抡骨噶。 系啊， 你抡下佢讲啲乜噶？啊，因为佢永远讲完之后就话我冇。 可能佢冇讲嗰句先系最重要噶。 我又唔系咁讲，我又冇讲过。啊！ 佢成日都承认自己讲过。 仲有啊，今年喂，如果一个特首啊，十几年嘅嘢，自己啊，我有冇寸剑？个花牌边个起？佢都要话唔记得嘅，咁佢有问题嘅记忆力。 我只系话佢呢件事，佢可以咁样做。当佢上咗任之后，佢做错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用三不去推搪。咁嗰啲 谢生 立法议员多个都应承。是他做这些事是没有过分的，一时疏忽。那以前之前 他要做出那些对人不诚信或者是。 好啦，很简单的，这些就叫做呢有口话无口话，自己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另外一样东西呢，翻鬼佬有句说话就话呢 ,get away with murder, 即是杀了人都可以过到骨的。啊， 我觉 得呢样嘢真系对我哋市民去， 我都系嗰句噶啦，咪睇下今年七月一号有几多人上街咯。 我第一个肯定上 街打风、啊、 去抗议， 打风你去唔去啊？ 我打风我都去啊。 好，多谢小生啊，多谢阿卢生嘅。 卢生， 早晨，卢生， 早晨， 你系平， 我就系讲 point 先，讲咗 point 你， 我问下你先，你系平 底兵啦， 喂，我问咗你先，你停阵，你停一阵，你停一阵啊， 冇心急，冇心急， 我想问下你系平底炉啊，炉啊，炉气嘅炉啊， 系讲， 你食你平， 讲得未？ 你系平底炉啊，炉啊，话炉气嘅炉啊， 炉好炉气啊， 炉气嘅炉， 好炉气啊， 咁得，继续炉气啊 ，OK 好。后市啊，独立屋啊，唔僭建啊，边有咁值钱啊？第二样嘢，香港得一个系冇，系好少机会有，就琴秀花园嗰啲，一嚟咧就一想做咧，管理处就真系好实噶，其他道道康乐园啊，全部都咁，我绝对相信啊，梁振英唔系去僭建嘅，应该嚟讲嘅话咧，其实呢个盘已经好耐噶啦，佢根本嚟讲已经大家都知道系有晒僭建，系吸后市嚟买一个系。咁卡欧船嚟讲咧，而家佢衰两样嘢。咁佢明知呢个僭建嚟讲，喂着数咁样。 但系而家查过咧，嗱，我讲咩咧？我哋都要公道嘅。而家查过咧，所谓个 cup house 咧，就唔系讲间屋嘅，系讲嘅公众设施咧，就嗰只泳池、 泳池同埋嗰个通道、 嗰啲通道同埋花园，就唔包嗰间屋嘅。所以好多人咧就以为咧，佢而家指望屋其中一间咧系 cup house 咧，就唔系噶啦。而家知道唔系嘅呢样嘢，就唔好话佢啦。因为老实讲，你如果你话啲嘢唔系嘅，你夹硬话佢咧，你益咗佢啊。佢可以攞啲证据出嚟啦。嗱，你班友又乱噏啦， 又还我清白啦，佢又话， 唉吓。唔系嗰啲唔好讲 ，OK。第二样嘢，你亦都唔可以话，唔系你亦都唔可以话咧，佢买翻嚟咧，嗱，阿卢生啊，你亦都唔可以话确定佢买翻嚟已经有僭建嘅，即使都唔敢讲，你点可以咁讲咧？如果你咁讲，我啲听众一以为你系五毛党嚟噶，你唔好啊，唔好制啊。 嚟讲系做摩技处咧，系咪可以用刑事调查嚟做佢咧？因为变咗嚟讲嘅话，系咪呃银行咧？ 我唔系，佢已经嗱，佢俾嗱呢个又要公道讲啊，即系买楼大家都有经验噶，因为佢已经。喺俾銀行睇佢嗰買賣嘅協議嗰度寫明佢唔會追究僭建嘅，咁即係銀行咧唔係嗱，我話俾你，銀行唔係噶，好多人都傻噶。阿盧生係聽講好多人傻噶。阿盧生啊，你姓盧啊，人哋嗰叫梁振英啊，嗰啲人係專業人士嚟嘅，又大粒佬啊。銀行幾時都借錢佢啊？有冇僭建？是由银行决定借唔借嘅，就唔系话一定唔借嘅，同埋睇人嘅。OK， 嗱，卢生，你明唔明啊，卢生？喂，卢生， 走咗啦，断线，唔紧要。 唔系，即系我哋最紧要一样嘢，唔好无知。 嗯。 第二样嘢咧，毛主席讲咧，永远都啱嘅。冇做调查，就唔可以咧说三道四。嗱，所以好多人就话喂，佢买楼有僭建，银行借俾佢。 咁系咪呃银行话自己冇寸剑啊？多余嘅，有寸剑佢都借俾你嘅。呢、這个就银行嘅决定。嗰、那个寸剑影唔影响到个楼价，影唔影响到到结构？呢、這个就银行嘅决定啊，同埋睇你系边个人嘅啫。喂，梁振英行政会议成员啊，喂。中方 测量师同佢哋银行好多往来噶，好多业务来往。 几大都借俾你啊，多多都借啊！啊，我哋又听新闻啦，记住啊，冇做调查，唔好以牙松过。如果你益咗梁振英，诶，嗰班人乱噏噶啦，噏不出啊噏。唔系，我哋每一样嘢话佢咧，都要有证有据，嗯、有理有据。 系电话1872111。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九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天宫一号同神舟九号组合体，昨日在太空成功进行转岛飞行的姿态调整，为今日航天员的首次手控撤离任务做好准备。航天员刘旺会负责操控。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副主任周雪梅说，撤离的时候天宫一号需要倒飞，神舟九号飞船要正飞，而在手控撤离成功之后，两者将会再做一次交会实验。周雪梅说，航天员手控撤离到140米退到400米之后再退到5公里，然后再重新建立相对导航，再交会到140米。中国工信部说，要引导民间资本通过多种的方式进入电信业，包括以参股的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开展增值电信业业务等等，这样会有助促进行业的竞争和降低通讯费用。工信部又说，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申请通讯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和信息网络系统集成等等，并且鼓励民间的资本参与基站、机房等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另外亦会鼓励民营企业的电信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投。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洛克哈特说，储备银行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之下，为联储局有需要采取更强的主攻，有必要有再延长流速操作，可以对较长期的负债构成压力，对较长期的盈利率成压力，国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国际市场会受到重缓滑稽，市场通胀都下跌，都可能显示联储局有必要采取更强的主攻，有必要采取更强的主攻。股开市价最新都是升紧122点，报19,299点，国企指数升紧59点，报9,520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除咗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之外，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咁啊，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啦，哇，好远啊，要攞翻个望远镜先望到啊！系见到啦，呢分钟排翻到呢个北角码头噶，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唔错，现时回复翻畅顺嘅。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亦都排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见到啦，现时去到爱民村嘅，系啦，所谓专业人士睇嗰个地牢，哎呀，结果系点啊？相信大家都知啦，系嘛？梗系啦，什么菩提棚啊、瓜棚啊，虽然塌咗，但系嗰啲人脉关系咧，哎，就腾楞瓜瓜楞腾啊，冇错啦，即系问仔仔，哎呀，爸爸点啊？你觉得爸爸好唔好啊？喺你心目中，爸爸系点咧？哎呀，仔仔喺心目中，爸爸梗系100分啊嘛，点会有错咧？哎，好，睇翻呢个加士居道过海啦，现时进。花园咁，住加士居道响温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咧排翻去新柳街，咁东隧过翻香港，龙尾去到个丽港城，冇乜点变噶吓。好，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亦都保持翻畅顺嗰只。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不作他选嘅终生伴侣，不作他选嘅婚前约会。The One 婚礼天阶 The Air Crossover Noel G 婚纱巡礼，诚邀各位准新人七月二日下昼两点嚟临尖沙咀 The One， 欣赏蒙嘉慧及国际名模着上婚纱大师 Noel G 嘅最新款设计行 catwalk。头100名报名准新人会得到 The One 入场神秘礼品一份，到场人士更有机会赢得3000蚊摄影礼券同埋其他丰富奖品。快啲将姓名电话电邮至 The One at dbc.hk， 直接报名热线22971837，详情请浏览分分钟需要美节目 Facebook。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报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差人牌照号码27120111。 DBC 短信 ，DBC 数码电台呢个星期继续派发汽车数码收音机俾各的士及小巴业界友好。 日间派发时段即日至到6月29日星期五下昼1点到下昼5点，分别喺观塘伟业街、中国石化加气站旁边以及九龙城码头广场派发。 另外喺6月27日星期三至6月28日星期四早上11点到下昼5点，就会喺香港国际机场嘅的士站近北交汇处派发。 至于晚间时段，就会由即晚至到6月29日星期五凌晨12点到凌晨5点，喺观塘伟业街、中国石化加气站旁边，同埋荃湾西流角路荃湾线总站近3栋屋附近派发。 若果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派发活动将会顺延到第二日同样嘅时间地点派发，或者由本台再另行通知。 一车一部，即时登记同安装，齐齐听大班啦！ 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5周年烟花汇演，将于7月1日晚上8点喺维多利亚港举行。观赏烟花时，要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若人多挤拥，要特别注意秩序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有些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在这件事上面呢，我是有严重疏忽的，我对自己都很失望，我是感到十分之歉疚的。 咁我覺得係為香港人發聲，盡量爭取公道嘅處理，確保有一個有勝算嘅特首。 唔照議員嘅時間咧，已經係過咗15分鐘。由於會議仍然不足法定人數，我現在宣布休會。 呢個泛民反對派嘅議員點解仲仍然用咁嘅方式去拖延成個有關嘅法例呢方面嘅進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8。 梁振英经常讲啲咩咧？谦卑啊，歉疚啊，失望啊，喂，佢讲咧，但你叫做嘢呢，我担心唔单止有心无力，佢係冇心兼无力㗎。 大班，但係听听下你听得多呢，你又觉得好戥佢。 好厌啊，讨厌啊。 会唔会系实情佢下面一句就话，唉，我都系唔做啦。 唔做好啊，嗰啲钱都光晒、啊。 我阿爷话唔得啊。 唔得咁唔得咁唔得啊。唔做仲大镬。 係。 我话俾你点解七一仲多人上街。如果佢唔做，我谂香港七一啊，几百万上街一次庆祝啊， 庆祝 嘉年华会嗰阵时变咗放烟花，呢咪仲要日头， 系 唔好搞。 咁啊， 叶 刘淑仪咪啱咗，而我哋好中意咧就嘉年华式嘅游行。 情愿去上去做咗咧，最多几廿万人上街。 系 佢唔做咧，就分之有过百万上街。 即系泛民系啱嘅，你就上咗十话俾你听啊，宣誓咗先啦，然后你就。乖乖地咧，就你引 够。系啊，都话佢唔可以唔俾佢唔做咯。佢一唔做，就好多人上街噶啦，系庆祝啊嘛。 OK， 但你要抗议就香港唔系好多人中意抗议，系人中意喂办喜事噶嘛，啊唔系真系办丧事噶嘛，香港人梗系中意红白意事，梗系中意红多个白噶啦，林英华啦啱嘛。嗱，我哋而家同啲啊的士小巴就安紧心机嘅，希望喺呢个月，哇！有人话俾你呢个月尾安晒个 ，Morris 同我讲，而家冻个水啦，唔系我哋安紧噶啦，咁希望咧的士司机啊、小巴司机咧就尽量帮手安。嗱，如果我哋听众系支持我哋嘅，上的士、 上小巴都系 吓，见到第一睇下有冇安到呢个数码心机，如果冇。唔该，你问下佢点解冇啊？如果见到有又唔开，问佢做咩唔开啊？嗱，咁小巴大王咧，呢个阿马生咧，佢就话佢唔装噶啦。佢唔装嘅理由咧，佢就话啲妨碍啲小巴司机，或者我啲乘客叫落车，我哋听唔到嘅。嗱，我就希望坐阿马生嗰啲小巴好多机会，因为小巴大王嚟嘅。见到如果第日坐呢啲 van 仔，冇数码心机咧，就唔该同个司机讲啊！第日咁搞法，我拣架有心机，我先坐。 翻嚟反应啊！ 咁啊，对我哋系支持嘅。大家好多人都听我哋节目噶啦，我有个老友记啊 ，Giacani 啊， 系 朱简宁， 系 Michael Giacani 啊。 今日喺头条啊， 系 抽我后脚。咁啊，当然老友记冇问题嘅。咁俾人抽下后脚，应该你讲我梁振英咩？天下无敌咩？佢就话大班 佢教人哋讲英文噶嘛，教人写英文啊嘛。 中国讲错嘢。 哦哦， 有一日咧，嗱，我应该讲 writing on the wall 嘅。 啊， 但我讲咗，我唔知点解 啊。 讲到 reading on the wall。 哦 ，OK。 咁啊，冇得 reading on the wall 嘅。 系。 咁要兜就都兜到嘅。阿 Michael 都听紧，我就应该话咧，我系对阿梁振英讲嘢，就 reading to the wall。即系对住埲墙讲嘢，嗱我咁呢度你都收货啊，Michael 哥，继续收听啊，冇所谓，老友批评冇所谓噶。嗱，阿 Michael 咧，我哋就系揾佢嚟做节目噶。 系， 我哋只要一台开咗之后咧，我有个节目预咗俾佢噶。不过而家问题就系、是，我哋如果但系将来大声台全部启播嘅话咧，我哋就由朝到晚都 talk show 噶啦。朝头早7:30到10:00风波。10:30之后到1:00咧就阿 Michael 揸 fit 嘅，到时会嗱大家拭目以待啊！嗱，讲开我啲节目调动咧，好多听众咧对我哋好多，因为我太多嘢听，有好多意见。喂，我真系做咗电台咁耐啊，未试过有人对一个电台咁多意见嘅，对节目嘅安排。嗱，而家我哋要，唉，大佬，我哋都要睇餸食饭噶。我问你啊，我十碟餸喺围台，我限煮十碟餸嘅。咁我要唔要鸡啊？你话唔要咸鱼啊？你话唔要烧鹅、啊？ 我睇你健康咯， 睇下你 睇你系有几多高啦、啊，你几多低啦、啊？ 所以而家我哋咧 啊，有可能咧喺嚟紧嘅新一季嘅马季咧，我哋直接唔直场播马，直场播马嘅原因就因为真系搵唔到人赞助，啊咁播马始终啲人话喂。赌波跑马香港人嘅嗜好，咁但我哋都有第啲嘢嘅，第啲节目。咁我问你啦，你想我 cut 咗风骚啊？啊 cut 咗开心快活人啦、啊、，cut 咗呢、這个，有啲人不如佢话 cut 咗呢个风波女茶杯，净系播马播波得啦，大班。就算我 cut 咗我呢个节目，播波播马，我啲广告都唔会去咗嗰度噶嘛。所以大家体谅下， 唔同时段啦、 啊。我哋唔系唯利是图嘅 DBC， 嗱，我哋有第五台。啊！呢、這个少数族裔嘅大同台， 大同台 嗱，咁、啊、大同台咧，啊，大同台就冇钱赚噶啦，就服务啲小众嘅。咁、我问你啦，唔通我 cut 咗大同台，走去播波播马咩？嗱、啊，你可能会咁讲噶，我一定唔会咁做。第二样嘢，我哋有两个六台、七台播音乐嘅、喂，都系冇乜广告噶，但系都系要满足。喂，唔系个个想听阿林毓华同大班喺度乱噏噶嘛？听下音乐得唔得啊？啱啱啊 ？OK， 咁所以咧，我哋暂时嗱，马同波，如果我哋可以揾到赞助嘅，我哋咪继续播咯。当我哋一台、二台、啊三台，即系大声台、大家台、大钱台啊，好多广告嘅时候，咁我哋第四台又可以有谢你马田啊，有你中意嘅 DJ 啊，跟住第啊，跟住又可以播波播马，冇问题啊！但你俾啲时间我哋啊，大佬唔，你叫我落台、啊，我落咗台咁边个做呢啲档嘢啊？大佬出钱出力噶，嗱、啊、呢、這个 梁振英和中央政府就颁布了委任了。 是啦，这个班底下。 但完全没有意外，没有冷门、 嗯、 全部都是十蚊派一蚊的派十一蚊的。 十个零一。 本派出没有十个零一的，现在最少是十个十一蚊。 十一蚊。 林毓华讲的那段时候就以前跑马呢就可以派五个一的。 是啊是啊。 那段时候还有五蚊 大 热 大热啊。 但是现在规定十蚊最少派一蚊的。 Okay、 就是这个十一蚊的大热门。 嗯。 吹水我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政务司司长恭喜佢，祝佢好运，有睇下又睇下可以风流快乐几耐啦。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呢个就中央嘅委任嚟嘅。呢、這个中央就话你做乜都好，啲钱咧我就唔放心噶啦，几大都要留住啊，胡叔仔。阮国强啊，律政司司长邓国威， 袁国强啊， 啊袁国强。啊，邓国威系、啊、提醒一下好啲嘅、嗯，啊林彪话唔好瞌眼瞓得 嘅。 邓国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即系 DJ 唔做啦， 嗯， 啊黄仁龙唔做啦， 嗯， 啊咁啊，仲有呢个黎栋国保安局局长，即系啊李兆哥唔做啦， 系曾 德成留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啊、虽然呢条友唔做嘢嘅、 嗯， 但系我同你都系同志。喂，我啲党龄高过你啊，梁振英，你想踢走我几难啊？唉，咁啊，谭志源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唉，呢、這个高永文咧，不知所谓嘅高永文，踢走咗周一岳啊，就做呢个卫生局局长，原因就好简单嘅啫，周一岳想讲良心话。高永文就话：喂，呢啲李旺洋咩东西嚟噶？咁、所以咪一上位咯。陈家强啊，傻强继续做官。 系啊， 唉，我曾经劝过 财经事务及 我曾经劝过陈家强唔好做 嘅。嗯， 我翻去做学者啦，但系权力啊，使人腐化。政治系好似食鸦片烟咁噶， 会中毒上瘾啊！ 陈家强一个好受尊重嘅学者嘅，未做官之前， 系 做咗官之后，俾人叫做傻强，我系佢就唔捞啦， 阴公 吴克俭啊！平时我同佢坐一齐坐埋委员会咧，睇佢似模似样， 系 但系最近就住李旺洋事件，佢讲嗰啲说话咧。 嗯 老实讲，我对佢真系另眼相看。 唉，今时不同往日啦嘛。佢话你旧年问我好啦，系嘛？ 做咗官咧、 啊， 就要讲废话嘅。咁啊，仲有麦齐光嗱，麦齐光咧口碑几好嘅。 我、呢、這个好啊，呢、這个。 因为点解咧？就住梁展文事件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提议俾 DJ 听咧，话佢、有利益冲突嘅。但系 DJ 咧系唔理佢，理佢嘅。咁同埋系四川赈灾嘅，佢、负责嘅。 系。 苏锦良啊，卡片王继续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嗱，讲风凉说话误人子弟嘅张炳良咧，啊，就教育局长冇得去做噶啦、啊，就做劳工福利局局长。 唔系， 张炳良咧， 你 唔系运 输 及房屋局局长。 系、哎、系、 哎， 不过呢个都系顶住先嘅，将来唔系咁样噶嘛。 将来点？ 将来佢嘅职务唔系咁啊，运输唔关佢事噶嘛。 咁都系房屋局局长啊，咁啊大件事啦。不过好啊，我支持佢实队谂起楼价噶，因为佢话佢冇钱买楼啊，呢人家系黑心噶， 冇谂起市区买楼。 等佢怼冧佢咯，唔、 啊、 系，佢做大学校长都话自己冇钱买楼，呢叫折堕啊，呢叫做啊。咁啊，张建宗 系 啊，抵得谂、 嗯， 啊，其实佢好阴功噶。你知张建宗俾边个害死噶？ 边个边个？ 俾周一岳害死噶。 吓、 啊，本来咧，啊梁振英咧为中央有吩咐落嚟，有指令， 嗯， 所有现届官员边个留低都要留低， 嗯， 佢就为咗捧阿高永文上去做呢个卫生局局长咧， 系 就叫阿周一岳咧挨二气咧，就走去做呢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劳福局系嘛，嗯， 咁啊张建宗做咩咧？嗱，如果周一岳肯挨二气咧， 嗯， 嗱两个都系歌王嚟噶，张建宗唱歌好叻噶， 系， 你知唔知专唱青山姚苏红啲歌噶？ 哦、 跟住你叫佢出嚟唱歌好过瘾噶，有晒做手噶，跟住唱完两只之后咧，仲叫人 encore 噶，又识得叫人俾掌声噶， 有冇戏服噶？ 咁啊冇啊，不过你睇个样都好笑噶，唱歌嗰时，本来如果周一岳肯挨儿戏咧，英文歌王肯帮下，中文歌王咧， 就是张建宗走去做副政务司的、政务司长的，点知周一岳话我唔识得跪，我跪唔低，我唔做啊，我唔做，我请真系讲下真话好过讲下人话仲开心，咁所以咪要留任做翻劳福局咯。黄锦星初初啲人走出嚟话做环境局局长咧，啲环保界人士咧都对佢有啲好感嘅，但系听完佢讲啊，呢啲咩呢个李黄杨事件啊，佢话呢啲要专业判断嘅，有样嘢叫专业良心、啊。唉，一脚踢走佢啦！嗱，咁换一句话嚟讲，系边个冇得捞噶咯？ 边个 啊？而家做紧环保局嗰个叫咩？ 哦，邱腾邱腾华。 咁睇个样，邱腾华应该去做特首版主任噶咯。如无意外啊，如果唔系邱腾华，咪冇得捞。嗱，咁冇理由嘅。嗱，佢好似呢度咧就冇公布啊呢、這个。特首版主任，因为特首版主任咧系唔需要中央任命嘅。咁、我睇个样咧，邱腾华咧就一定系去做呢、這个啊大内总管噶啦。咁肯定咧，佢点样衰法啊，都好过而家嗰个新范府人啊。你话如果俾罗范招芬走去做呢个特首版主任，其实好噶。其实我真系好想罗范招芬做噶。咁等佢俾两个女人夹住，一个吹水我，一个犯妇人，三个揽埋一齐死，死快啲。如果邱腾华去做咧，就可以延长啲佢寿命。因为邱腾华点都咧冇咁衰，你知唔知啊？啊，两害取其轻。嗱，咁其他嗰啲冇嘢噶啦。咁啊，陈国基做翻呢个入境事务处处长啦，即系继续啦。张云正做翻关长啦。嗱，白允禄咧做翻廉政专员。但白允禄咧。落班打三更，嗰日梁振英叫晒啲班底去政府总部，敲阿曾荫权唔喺香港嘅时候，净放咗假嗰阵时咧，借佢个办公室嚟用啊，借佢呢个政府总部啊，嗰几个大嘅啊会议室其中一个，俾佢所有呢班后任官员去开会， 互相认识啊，系嘛？ 咁啊，真其实咧，白允禄就唔应该去嘅，因为廉政专员系。向呢个特首负责嘅， 直接嘅吓， 佢应该就咁好似曾荫权临别秋波约见啊，阿唐唐啊，呢个添汤啊，啊 汤显明， 汤显明去见咧，嗱，佢梁振英可以随时见阿白允禄，就唔应该咧搵埋成班人喺度吹水嘅，嗱呢样嘢就唔啱嘅呢样嘢，啊咁所以白允禄嘅阴公，啊即系落笔啊打三更。咁啊，孙德基就做审计处处长，嗱、呢个就冷门啦。好多人谂唔到咧，审计处处长揾咗孙德基做嘅。孙德基系咩人呢？孙德基咧就叫 David 新，以前会计师工会嘅会长，又系呢个 Ernst & Young 嘅，Ernst & Young 中 安永啊， 安永会计师楼本来嘅主席， 系、 啊。咁安永出咗事之后咧，就啊。就落咗台，咁但系仍然系安永嘅 partner 嚟嘅。嗱、你据我所知咧，当年啊，曾经啊，曾荫权嘅政府啊，胡须仔想委任佢咧做呢、這个啊 MPF 啊，即系呢个咩啊？ 强 积金嘅主席啊，收尾就因为安永事件咧，我谂就啊不了了之。咁但系咧，孙德基咧口碑好嘅喺业界里边、啊，好好先生。啊！佢做审计处处长咧，就希望好似阿边个咁讲啦，临别秋波啊，上一任嘅审计处处长系邓国斌咁讲，一定要咧光明正大啊，独完全独立啊！咁、我对佢有啲期望嘅。咁啊，曾伟雄唔使讲噶啦，写佢谁期 呢、个都系英哥嚟噶。 啊，佢嘅其实好想做保安局局长嘅。 但 佢唔知道，唔系呢次啊，佢唔知道，佢因为做警务处处长做得太好啊。 哦， 你唔揾佢揾边个咧？咁所以一定要留任做翻警务处处长咯。不过据闻佢个副手啊，个副警务处长会走去做副保安局局长、啊。嗰个叫咩名啊？ 边一个？ 你啱唔啱俾李家超啊？嗱、呢个未公布噶，呢个又系路边社可靠消息。啊，咁所以咧睇个样咧，邱腾华咧就降咗级嘅，应该咧特首版主任咧人工好似个少过局长嘅，据我所知啊，可能错噶，不过权力系大好多， 不过问题呢，做大内总管梗系有权噶，但跟住梁振英咧就好大镬噶。点解咧？有镬就一定系你咩噶啦？啊，你就唔方旨意咧，以为咧可以狐假虎威啊？我谂啊，邱腾华咧未来嘅日子咧都会好难过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点解一个两岁小朋友会有坏习惯？佢扮呕。 各位家长，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宝宝成长及入学大反思讲座，幼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7月15号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理工大学举行，280蚊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名额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你生活愉快吗？ 一个真正的杀人王可以讲出真实。 我不会原谅啲逼我去打仗的人。 我不想自己是一个女人。 当你生活安逸，有没有想过哪些人处于忧患？乌干达的同病、战争的罗人、逃亡的索马里少女、沙漠自霸，还有难民、人民敌人、寻找片刻自由，我的罗兴亚、巴勒斯坦人在南方，默默震撼人心，追求自由的感人故事。第五届难民电影节6月20号到26号由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隆重上演，联合国难民树上片展由6月20号开始在中环街市同期展出。 今个暑假参加新假期旅游的亲子自由行，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咯！全程搭新加坡航空公司，入住全世界第一间以家庭宾客为尊的捷庆酒店，3日2夜，每位都是3450蚊起咋。电话预订无需订金，查询热线25218999 25218999。新假期旅游牌照号码353379。 一个最重要婚礼天阶 The Air Crossover Noel G 婚纱巡礼，7月2号下午2点在尖沙咀 The One 举行，现场可以欣赏婚纱大师 Noel G 的最新款设计，头100名报名者会得到 The One 入场神秘礼品一份。另外即刻录低你想同挚爱讲的爱的宣言，最动人的独白将会赢得总值超过100,000元的结婚现金礼券，快啲将姓名电话电邮至 The One at dbc.hk 或者打2297-1837报名及查询啦，详情请到分分钟需要节目 Facebook 浏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在这个任命的名单上面呢，就未曾有这个文化局的局长的名单，也未有科技和通讯局长。 我告诉你，这个许晓辉暂时做着副局长先。何志平呢都是匿埋屋企啊，在这里挺运道啦。咁啊，这个咁嘅陈咩啊， 陈茂波。 陈茂波就冇好嘢嘅，咁 入行会 囉。入行会囉，咁但是都是啊相失㗎啦，立法会员就唔选啦。咁啊，仲有边个冇得捞啊？仲有一个 啊，老杨啊，唔系咯，我讲咗科技及通讯局局长啊， 讲埋个名先啦， 杨伟雄啊， 咁又要挺运道咯，喺地公踎住先咯。嗱，9:07啊，借呢个时间又同我哋啲听众沟通一下啦。阿 Wendy， 嗱，佢就话佢买一部收音机俾阿妈听粤曲嘅，咁而家话我哋以前全日播粤曲，点解而家唔系全日播粤曲咧？佢阿妈就吩咐佢闹我，咁我啊话俾你听，我同你交代一下啦。我哋呢因为为咗善用嘅资源满足大多数听众，因为我哋係广播嘅口味。我哋呢就逢亲香港电台呢佢都有数码广播嘅。如果大家扭去香港电台嗰个老人台呢，如果佢一播粤曲嘅时候呢，我哋就唔播粤曲。即係你明白，所以我哋其实都有个温馨提示㗎，我吩咐咗台长颜联冇做㗎，每次停播粤曲嗰陣时呢就叫人转去听香港电台，咁唔知有冇做到啊。我唔知佢做有冇做到啊，嗰个应该35台嘅。嗱，如果蓝联冇冇做嘅呢，我一就去 check 下。应该我哋每次停播粤曲嘅时候呢，我哋就话嗱，请各位爱好粤曲嘅听众而家可以转去35台继续收听粤曲，而我哋呢。 咁好㗎，原来有呢个系跨台嘅推广。 冇所谓啊，咁我哋最开放嘅。而我哋呢个第7台大戏台呢就会跟住播金曲㗎啦。嗱，咁样就唔会呢啊，咁样就善用个大气电波嘛。 系 啊，咁所以咧就唔系冇粤曲听嘅，系全日都有粤曲听。不过咧，如果我哋喺停播粤曲嗰阵时咧，唔该另一另个35台帮衬下香港电台。咁我哋咁做系咪好公道咧？ 嗱，今日节目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嗱，最紧要大家都系咧支持数码广播嘅老友记咧，一定要买收音机啊，一定咧一传十，十传八，好似传销咁。问下啲亲戚朋友有冇听大班，有冇听呢、這个，有冇听嗰、那个？ 如果 有冇听阿思豪， 喺的士啊，喺小巴见到就问佢点解开， 有冇听阿郑家富、邝永轩？ 嗯， 啊，有冇听呢个黄伟文？啊，有冇听林毓华、 嗯？ 有冇听 Q 仔？有冇听粤曲？有冇听乜曲乜曲？ 嗯， 喂。最紧要一传十，十传八。坐的士嘅时候，一定问下的士大佬，仲唔装机？点解唔开啊？咁，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